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日日听风骚。今日星期四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今日冇咗马小强，有我哋呢个最强插班生系啦。 Yes. 又系我啦， 又系你自己一个坐佢个位好。 系啊，系啊， 我系小欣欣啊，我系小欣欣。 好，热天气今日三廿三一度气温啊，上嚟湿度73%，一个美丽的星期四就由而家开始。 用我的爱，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笑出千柳甜。勿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登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远，长长欲血战，军队也敢讨厌。 拳头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世界大战，刀不见，刀不见，不见，情愿若变，柔情闪闪嘴边，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用我的爱，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舒出千柳甜，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燃，长长欲血战，军队也敢讨厌。我的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 乖乖听我训练多点劝， 我明我想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见， 挥洒千抹冷言，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情意再现，求其点点指尖，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寒战及世界大战， 刀不见，刀不见，不见， 情愿若变，柔情闪闪嘴边，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 早 早晨，十点十七分啊嘛，耐唔耐咧？阿马仔咧就有啲事嘅，咁啊放假，咁今日咧就由阿小欣欣代替吓，多谢多谢。 今日有啲家事，所以咧唔需要大家担心啊，佢冇乜嘢，冇乜嘢，系啊，个肚腩一样系咁大。 明天就会回来， 好快就翻嚟，佢唔舍得噶。 我哋琴日影嗰张相，大家都集中精神睇，哇！阿马先生，你嗰个肚腩真系好好有份量啊！ 放弃咗噶啦，所有人都放弃噶啦， 系年月嘅证明。 冇错，由得佢啦， 系佢奋斗嘅证明。 冇错，佢孕育出嚟嘅。 小欣欣，嗱，今日因为话题咧，真系专登为唔系为你嘅，即系因为你我而谂起嘅。因为有时咧，有啲女仔啦，吓老婆啦，会想另一半咧陪佢做一啲嘢嘅。 系 咁，但系咧喺个男仔角度咧，就会觉得我唔想，或者我觉得呢样嘢咧，通常都有服嘅。 或者好尴尬啦，做咗出嚟会唔会啊？ 好有，亦都会 陪佢去内衣买内衣， 亦都会。 這個、 第一样嘢，我想问你，你觉得你接唔接受？就系帮佢揸机影相。 哦， 我自己讲啦，我成日咧影亲咧，唔知点解佢 永远都唔啱噶， 永远都唔啱。 系， 其实呢个系男。即系女仔问题定系人嘅问题？ 我觉得 即系唔关性别会唔会咧？ 都唔系啊！我就系、是、我唔系俾我老婆闹，我系俾阿瑞姐闹。 系、啊，冇错，影一次闹一次，但都冇进步，呢下犀利啊！ 即有时帮你揸机影相啦，哎呀，影到我咁啊，咁啊！ 唔系，我真系觉得你哋攞啲角度系好奇怪嘅。嗱，我相信呢个听紧节目嘅有好多嘅女士都会有同感嘅。点解永远都系唔可以将个人放得比较喺一个啱嘅位置，或者系收长啲嘅位置，或者嘅就系唔好影咁多无无谓谓嘅杂物咧？嗱，你影相咧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永远咧就系个人啦喺个幅相嘅一半啦。咁但系你上边嘅就系其实你上边 留啲 head room 俾你。 系咯，但系我唔系。 你呼吸 啊！我系要 key 啲乜嘢啊嘛？我呼吸到， 留啲空间俾你海阔天空。 系啊，我就唔知道你留白喺上面做乜嘢啊？你咪画开国画， 系一个艺术嚟。 阿央讲嗰啲咧都好啲啊，因为佢喺直播室啫嘛。最唔好系咩咧？当你喺啲景点啊，我都唔知道你想要呢座山啦，定系你唔要呢座山啦，定系你要？ 定系你想影个人啦，定系想个景啊？ 系系 啦，想影到个人好靓，个景喺后面做衬托。 但系个定系个人好细粒咧，即系有时喂，我真系唔系你个肚里边嘅虫啊嘛， 系同埋佢哋唔会讲到俾你听噶。 唔系你影到咩？如果我想讲嘅就，我想个人又好靓啦，后边个山又好大啦，同埋个就系我都影到蓝天白云啦，咁样你都影唔到噶。 系啊，都系影唔到。 你都影唔到啦。 咁即系话，我哋系要妥协咯，系咪？ 我呢个时候即系如果系我自己嘅 case， 我话咁你影一张俾我做 reference。嗱，我企喺度，嗱你帮我影咁样。 佢有冇投诉过你影嗰啲相先？ 佢冇啊。 系咯， 唔系佢又冇得投诉， 因为佢冇叫你影啊嘛， 佢冇叫我影，通常都系我叫佢摆 pose， 即系譬如去嗰啲新加坡嗰啲咪有个咩 你有水嗰、 那个，系啦，咪叫嗱你擘大个口企喺度， 嗱呢啲一定会嘅，或者你俾晒斜头揾只手指都顶住 佢， 顶住咁嗰啲，一定 通常我叫佢摆呢啲 pose， 影个山嘅话就系个人企到好前，之后跟住咧就揾个手指咁啊垫住山顶， 垫住个山， 系啊，一定系 咁样 嘅，奇怪怪嘅，呢啲冇坏嘅，呢啲好难服嘅， 系啊， 但系如果你話即係喺啲 要影到好靚就難啲啦， 只腳要好長，個面要好瘦嗰啲咧，我想都係唔得嘅， 真係唔知 係啊。咁通常有啲技巧， 我幫另一半影完咧，佢就算啦，我自己再影多張，咁自己 selfie 好地地， 或者你依家 做啲影咪算。 依家好高科技嘅，你影咗個景，跟住自己再 cut 翻 落去， 再退地，再自己黐翻落去。 唔係㗎，你哋係冇鑽研咋，其實有好多方法㗎。我教過呢一個方法啦，就其實你將你自己 嗰 個踎低，個鏡頭再調轉，咁呢個係一定冇問題嘅。腳一定會長啲嘅，因為你下面嗰個影你個身嗰個鏡頭啊變咗喺下面，所以你冇扯長啲咯，就係有道理嘅。 身咁樣啦， 冇錯，人哋係會有教你嘅，嗰啲咁樣咯。 繼續進步嚇。第二樣嘢有冇叫過你幫佢排隊買一啲飲品或者手餘飲或者啲好長，即係明明見到好長嘅。男仔咧就可能冇咁有耐性，但係女仔咧就 好想食， 係好想食一樣嘢，想飲 一樣嘢。我試過我記得好似係嗰時好興啊。依家好似冇啦，嗰時咧有間鋪頭咁咧就一個gimmick嘢嚟嘅，就係賣一啲薯片加雪糕，薯片加雪糕咁其實係兩個普通嘅嘢。嗰時喺香港嚟， 你自己買嚟 mix and match 咪係咯。咁跟住咧，佢咧因為嗰時即係新鋪頭開啦，咁啊門口排咗好多人，咁樣話我排咗半個鐘咁先入到去啦。咁嗰個嘢 先入到去就 係都好貴下嘅。咁啊買咗嚟食啦，咁我覺得其實都。 都系咁啫， 都系咁啫。 我預示 嗱，其實咧頭先排咗半個鐘，佢都係薯片加新地雪糕啫。嗱、 啊， 我去某快餐店雪糕唔知幾蚊， 買一桶薯片， 係啊，買包薯片，係啊，懟落去咁樣廿蚊又找， 即係你嘅感覺。 係啊，我咁樣同佢講啊，我同佢分析。 你真係冇情趣。 唔係佢話佢唔係佢食完都話都冇乜特別啫。我話係咯，其實我就頭先咁樣，佢即係 咁你食完先知嘅啫， 係食完先知。唔係其實都知嘅，因為你見到啲人行出嚟，佢都係攞住嗰啲嘢，即係都係嗰個牌子嘅薯片同埋都係嗰啲雪糕啫嘛。咁你都唔會特別好食。不過就叫做靚靚攞出嚟影張相打個卡，好似好哇！即係 我食過啦，呢排大家都好。 最緊要係嗰張相啫，其實係真係要食嘅。 咁咪咯，個意義咪 同埋你有冇付出個時間為咗佢同佢一齊？ 我陪 一樣 係最重要。半個鐘喎， 係啊，係啊，係啊！ 你話食喎，我知服㗎，但係我都做啊。 呢啲係愛， 咁咪就係真係咯，你可以表現到。 嗱嗱，我為你一齊服啦。 都幾好啊！好啦，另外一個就係陪佢睇一啲你本來冇乜興趣睇嘅嘢。 哦，依啲一定啦。咁唔係， 無論 係有公平嘅， 你冇啊，你冇啊。 唔係，我又陪咗佢，又陪下我咁樣。 咪係咯，你冇啊？你有時 有試過，大佬，我諗都試過啦。 其實我。 经常 唔系啊！我咁讲好似好衰，即因为咧佢知我有啲嘢我唔中意咧，佢会自己睇。 例如 咧， 电影剧 多数韩剧 唔系啊，你都有睇啊？韩剧 我 介绍嗰啲 都同佢 都 有睇，我同佢都有睇，咁就各自睇咯。佢又唔知点解佢唔中意坐喺我侧边睇，佢中意自己睇。 唔系因为有啲系唔同嘅，有啲系好想。 系咪睇啲好尴尬嘅韩剧啊？ 例如咧咩 嗰啲 啊？有好多嗰啲系啊。我就睇到女人嗰啲啦，惊你闷啊，系咪唔知啊， 真系唔知咁有内涵啊，咁中意睇啲历史嘢咁样。 有时候我真系会有啲剧嘅话，我会觉得尴尬嘅，我觉得就系你自己有自己睇，我自己有自己睇，睇完之后大家讨论。 其实最尴尬系咩咧？无端端啲正经剧，突然之间中间咧有几分钟有一啲嘅成人 好激情嘅， 激情画面， 咁 跟住无端端我嘅屋企人行出嚟，哇！你睇啲咁嘅，喂，冇话冤枉，佢啱啱爆出嚟嘅啫，本嚟一个正经嘅医生剧。 跟住通常就话啊，睇下明噶啦，明噶啦。明噶啦，咁样 咁都好正常啫。吓，你有心有力， 明噶明噶咁样。 你有心有力，你仲睇咁咪好咯？ 系，佢等你开心 嘅，因为大细啊嘛。即系我通常会点咧？一见呢啲画面，我就 fast forward 走。 咪撞衰，咪咯。咁你一翻入房嘅时候，佢又 fast forward 啦。 有仔女喺度， 系咪啊？ 唔系 逼到呢一个大家个 pass 啊？ 咁好，唔系我老婆会咁嘅，佢自己会买飞睇戏。佢但系有时佢都会问一声，都知你冇兴趣噶啦。睇唔睇？我话最好唔好啦，咁算啦，我自己睇啦。有几次都系咁，佢自己就系睇戏。咁我就尽义务就 系 车佢戏院，然后佢睇完接翻佢。我当我有参与。 咁你赔咗噶啦，当 参与。 系啊，真系我都觉得系。 因为有时譬如睇嗰啲戏咧，通常即系譬如好多嗰啲咩超级英雄电影啊，即系男仔好中意睇噶嘛。咁咧通常咧我就会去啦。通常咧就我唔想带佢去嘅，但 系 佢想 问你嘢。 系啦，佢就想跟埋你。系呢个边个？我话我得。 点解 佢睇唔明啊嘛？因为佢话佢冇跟开， 有咩睇唔明？ 睇唔明噶， 睇唔明噶，即系佢冇跟，因为可能有五集咁样啦，即系佢可能喺第三集。 点解呢个人会咁嘅？ 系啦系啦，跟住我就会同佢约化衫出嗱，我带你去都得。 你 唔好问我嘢， 你可以 drop 低。 系啦，你 drop 低，你睇完先问，唔该你。跟住出到嚟就哎呀，系咁啊！哎，头先嗰个点样点样 点样啊？佢又记得嗰下，佢好认真啊！ 佢记得还好，系佢好彩，通常都唔系好记得，所以出到嚟咧就 冇事 噶啦。系啊 ，OK 喎，不陪你睇呢啲咁嘅超級英雄，哇，都算係咁 啦。有一種陪咧，叫即係你真係需要佢陪嘅。但係通常嗰啲少啲啦。有一種陪咧，係佢想陪你嗰只陪啊，即係唔係 佢 想睇，佢想同你去睇， 咁樣陪咯， 係啦，就 陪 咯，就俾佢陪咯。 佢又願意嘅，係嘛？咁都 OK 啊。 應該係我願意係嘛？ 你哋 俾 錢都 願 意， 係啊，即係我要買咗張飛啊，大佬。 梗係啦，由結婚嗰日開始，你就要講呢句啊，我願意， 我願意。 咁以後記住，來乜又要講我願意。 很浅的东西， 喂，另外一个我觉得未必唔中意嘅，睇人啦，同埋啲男仔唔中意啲女仔逼自己同佢放闪，即系影一啲咧。 哦，呢个好尴尬 啊！你都唔中意噶？ 唔中意，唔系我应该 放咩闪啊？即 系 影张相摆喺， 系啊系啊， 你咪成日去咯。 我冇事， 你系俾人逼嘅，定系你自己？你冇成日， 你唔好逼佢讲啊！ 冇成日， 我成日耐唔耐俾人哋嗰度哇？ 冇成日，不过我见亲都系咁啦。 喂， 你 唔系成 日， 唔 系成 日， 唔系 成 日，久唔久见到一张，不过都系咁样。 你会唔会？你睇下 我通常都系我。 即係擺出嚟咁樣。 哦， 但係你擺出嚟嗰啲都係佢嗰啲， 都係另類嘅 放閃嘢啊，另類 放 閃嚟嘅喎。 係啊， 係 啊， 其實佢嬲唔嬲咧？我想問 佢， 即係例如你影佢，即係煮啲一撇嘢啊，嗰啲嘢食啊， 都冇冇計。跟住啲人就喺下面話：你櫃完玻璃未啊？咁或者櫃完榴蓮未啊？咁 你講得啱嘅，我覺得呢一樣都係另類放閃嚟嘅，係咪？雖然佢煮得咁難食， 但 係 我食曬， 你仍然食。 係個閃位就係我食曬，即係咁我都食曬。 嗱，反而你呢一種放閃咧，我就覺得冇咁得人驚嘅。我最怕嗰啲嘅就係、是、哇，總之執相執到自己，哇，已經唔係佢嚟啦，兩個人一齊係啦。咁今日我哋一齊唔知慶祝啲咩嘢，哇，全部你碌佢嗰啲 Facebook 都係呢啲嘢嚟。咁我就覺得真係有啲太多咯。係 啊，同埋有啲咧係佢有啲嗱。後生嗰時會多啲嘅，佢哋都會慶祝唔知一齊幾多日啊？ 冇錯， 係以日計，即係唔係以月計，唔係以年計， 所以好難 記 得 嘅。係啊，1356日 咁樣，係啊，零45秒， 哇，使唔使啊？你都30歲人噶啦。 冇嘢慶祝嘛 ？OK， 由佢啦。 咁 咪 咩都要整啲咯。通 常我就會飛噶啦，呢啲。 我會比較驚嘅，因為其實我唔知啊，我唔係好中意同佢一齊同框咧，應該咁樣講。所以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放閃嘅，多咗啲咩咧？行山大家一齊擰兩隻腳，你明白？即係嗰啲，或者係 揸 個手，係 啦， 揸 個 手， 你喺前面，跟住拖住隻手。 又或者係大家影大家嘅背影，咁呢啲我 OK。 係，呢啲係叫低調啲， 低調放閃， 低調放閃， 放閃都有得種嘅。 系 嘅，就算癲啦， 開心都有好多種嘅。最緊要大家每日聽風騷快樂就開心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届奥运在法国巴黎举行，今年亦都是中国同法国建交60周年。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接受本台专访时话，未来中法两国应该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开放合作精神，增进政治互信和战略沟通，拉紧经贸合作纽带，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边关系格局。对于香港在协助国家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方面的角色，卢沙野说，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是连接中西方的桥梁，相比内地城市，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更高，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有很多优势，期望香港继续为推动中法合作以及民间交往作出更大贡献。巴黎奥运乒乓项目完成抽签， 港队派出五个选手出战四个项目，其中在上届赛事夺得铜牌的女子团体项目，港队在十六强将面对瑞典，如果顺利晋级会对巴西以及南韩的胜方，假若打入四强有机会面对国家队。另一个被认为有力争奖牌的混双项目，港队的王振廷以及杜海琴，十六强对手是匈牙利，如果晋级八强会对巴西或西班牙组合，如果晋身准决赛有机会面对日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预计最快下个月一号正式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八月十九至到二十二号在芝加哥举行。民主党规则委员会当地星期三通过提案，全国各地的代表会下个月一号开始网上投票选出总统候选人。预料贺锦丽最快可以在当日正式获提名，他将会在八月七号之前选定竞选拍档。59岁的贺锦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出席由6000多个黑人女性举行的集会，呼吁大家帮助他重振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贺锦丽竞选团队表示，民主党的目标是在密歇根、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利桑那以及内华达等摇摆州份展开竞争。又说贺锦丽虽然很出名，但知名度仍然不及总统拜登以及前总统特朗普。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清劲西至西南风，稍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风势较大，周末同下周初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72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36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6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42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2.8，跌10.4；美团107.8，跌5.5；恒生中国企业62.08，跌1.1；盈富基金17.63，跌2.5；中国海洋石油19.98，跌6.2。友邦保险51.35，跌2.5；建设银行5.39，跌1.1；招商银行32.1，跌1.25；阿里巴巴73.65，跌5.5；中国移动74.8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8，日元1.52.83，瑞士法郎0.884，加元1.382。人民幣7.263，英磅對美元1.289，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5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38165点，跌989点。港金報22110蚊，跌36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2378.76美元，賣出237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景隆街。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行车缓慢。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另外七咸道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新柳街的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昼2:30，红磡致富都会 L 七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Vinny，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拔河又点只系斗大力咁简单？一班唔怕辛苦、勇于坚持嘅青年，得到比胜利更可贵嘅友情、梦想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拔河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谂谂。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系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强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院中人，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系啦，今日欣欣咧代替咗马小强咧做我哋嘅节目嘅，咁啊稍后今日嘅节目咧，其实今日星期四啦，但系今日节目完全唔同嘅， 系啊， 完全唔同， 系啊， 冇咗呢个爱好系列啦。今日因为咧有特别嘅环节啦，亦都有 我是 DJ 人物专访。 冇错，今日就系阮德昌哥哥，系啦。咁另外咧，一阵间我哋仲会有位主持人，呢位主持人咧系约同佢多年嘅好朋友啊， 非常犀利，即系以前嘅就系金牌司仪，佢就啱啱出道嘅时候嘅咧，佢就啱啱撞正我，真系好唔好意思。 就好好彩，应该系咁讲。 即系佢加入某个电视台嗰阵时候，我哋有一个嗰啲叫 VJ 啦， 系啊， 你谂下，咁啊嗰阵时候就同佢相识，咁啊一路又喺电台嗰度，亦都有做过一轮时间嘅一啲即系访问啦，同埋有做节目嘅。嗰阵时候嘅都几开心嘅，因为我哋同佢一齐嘅喺访问过版本龙一。 哇！ 佢最近咧就俾咗好翻好多嗰啲以前嗰啲咁嘅相俾我，我都嚇一跳。跟住有一張嘅就係金城武，我先至諗起金城武爭我一本書。 而家向佢喊话， 我想佢喊话， 系啦。咁李浩林咧会出现我哋呢个环叫全城好家风。哇，呢个环节咧真系好得意啦。首先咁啊，浩林咧，因为我哋录咗音啦，咁啊讲到一啲咧以前屋企嘅家规啊、传统啊，即系以前先有。我谂而家咧一般嗱，好简单，要食饭，我谂而家都唔兴啦，系嘛？即系 要食 坐埋一齐食饭都好难啦，系咪？ 好难，好难。 而家 通常 各自 有 喺唔同嘅地方食饭。 阿爸媽開飯啦，過嚟開飯啦。咁通常啲仔女即係我嗰時已經係咁啦，即係可能喺梳化撳電話， 咪係咯，放我意思咪咁 啦，得一陣出嚟。 你人到心不到噶嘛，仲要 係啦。反而真係你話依家可能我出咗嚟做嘢啊，真係屋企 call 食飯咧，就真係 proper 食飯，因為你真係翻去屋企係真係為食飯呢樣嘢嘛，係啦，咁就會好啲， 係啦，全神啲，係啦。 要唔要講翻譬如啊，啱啱過去咗呢段時間又做過啲咩嘢啊？即係報告翻俾爸爸媽媽聽。 又冇話報告，即係好正常。 佢都會問你嘅，係嘛？ 正常傾偈咁樣。 係咯。 但以前就真係好多呢啲嘅。 係啊。 即係而家我諗唔可以翻轉頭。 以前啲廣告都係話開飯啦咁樣，咁即係啲僆仔 圍個圓台。 圍個圓台。 係。 最簡單係叫人啦嚇，有時有人有親戚嚟食飯，更加叫咧咩舅父啊、舅母嗰啲要叫啦。跟住又話咩唔可以筷子啊夾人哋外 貌。 飛象過河。 太多啦呢啲啊！不過即係而家我諗都已經完全冇呢件事。 我諗個時代都唔 同， 可能因為做爸爸媽媽嘅自己都唔係 都係冇翻， 都係依啲咯，係即係冇話細個一定要咁樣。 係、聽下，有人而家好啦，同埋嗰聽完之後咧，你要知道佢仲有一個名嘅，都 唔 知讀。 唔係，其實知嘅，因為如果你維基佢嘅話，你就睇到嘅。我哋以前都有冇啲咁奇怪嘅咁樣，都有佢自己一個疑問嘅，就係點解同航空公司 一樣名？ 係啦，咁一陣間聽下知㗎啦。 好，喂嗱，今日咧有個咧送禮物的少少心理。嘅分析，咁咧，大家如果送禮物咧，你覺得難唔難啊？人人， 我覺得 難， 係咪啊？我覺得難，即係如果要有心思地送禮物， 同埋要送咗之後佢中意， 係啦，要中意， 你要估佢中意啲乜嘢， 係啦，或者要好體貼地，係啦。有時你以為自己好體貼地，跟住佢攞到個禮物，點用啊？咁就好尷尬。試過係啊，都受過呢啲挫折，係啊。 喂，嗱，其實咧，其中一樣嘢咧。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啦，好多人会觉得呢一样嘢系冇诚意或者系懒，你知唔知系送咩？ 系咪现金？ 类似啦，就系嗰啲叫做购物券啊， 哦、 即系某某公司嘅购物券。 唔系嗱，细个就觉得我冇乜心思，大个就觉得哦好实用。 我宁愿你咁啦，我买我自己中意嘅嘢。 有个调查就话咧，你以为好懒啦，但系原来发个礼物卡，即系呢啲叫购物卡啦，其实好受欢迎，甚至咧话现金咧都好开心。即系你唔好觉得呢样嘢，嗱，可能我会觉得哇，俾现金好似好难揞啫嘛，揞出嚟咁样入落去，好似冇谂嘅嘢。但系呢个原来都几多人即系 OK 嘅。 系啊，因为同埋咧，即系人大咗就会知道，其实咧，因为自己都 gone through 过呢个即系过程。 买错礼物， 买错礼物， 或者收到啲唔中意嘅礼物。 系啦，与其系咁，我最体贴嘅就不如现兜兜咁样封俾你就算 啦。系啊，我从来都觉得咁样系最好嘅。呢啲咁样嘅话，通常以前嘅都是长辈对后辈你就会咁啦，即系你整件包封利是俾佢啫嘛。我而家觉得咁样真 系 好干手净脚，系咪啊？我又唔需要买埋啲嘢，就系你又唔中意。 你话觉得现金真系 太懒， 系太懒嘅话，咪即系礼券你通常都系某一个铺头或者某一个类型 咁。咁有边啲你唔服啊？例如嗰啲买电子产品 系啦，电子产品或者系有啲系可能系买电子产品通常都中啦。咁可能系有啲依家网上商店咧嗰啲咁礼券，咁网上商店咩都有啦。 系你自己买， 系啦， 我都会宁愿咁样。 或者嗰个人你明知佢中意玩具咁，你俾个玩具店嘅礼物， 咁啊啱啦。 你又啱嘅，因为其实咧，我有时候我想买礼物俾你咧，我就唔知买咩俾你啦。 系啊，会噶会噶。 因为其实我虽然知道你系星战，但系问题有边只你冇啊？ 分分钟你买错添，系啦，你买咗呢个佢中意星战，你买咗咩星际咩蓝队咁样，买错咗隔篱个。 我真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啦，咁我行啦，我就见到有一个咧，就系声称啊吓。佢就話喺英國有一個嘅 designer， 佢就係好中意星戰，出咗有一盞嘅就係白冰。 哦， 系咪白冰？白色佢个头盔嘅，头盔嚟嘅啫。咁咧就 系 盏灯嚟嘅。佢一开着咗嘅话咧，就总之你拍着咗佢就个白冰嗰个头盔， 有啲声咁样啦， 冇声 添 啊，系啊，但系都几贵下。咁我曾经有谂过，我就想买俾你。咁跟住收尾咧，我男朋友同我讲就唔好买。跟住我话点解啊？佢就系话，仲要你拍着盏灯，其实你摆个头盔喺度，你自己整个灯胆落去，拍着咪低灯咯，使咩咁值呢个咁样嘅钱咧？我话唔系，佢有说明书又。或者懶係好勁咁樣，又咩又咁又咁又咁，我話淨係呢張攝影師已經勁啦，係咪先？即係值呢個錢啦，你就唔好咧，可能未必會中意。 同埋屋企冇位， 呢個同芝士雪糕一樣，同薯片雪糕一樣，你買薯片自己溝都得。 係啊係啊， 唔係佢嗰個又唔係好大嘅啫，即係大約係一個真真正正嘅一比一嘅人一個一頭咁樣啦。係啊，咁佢擺喺度嘅啫，咁就係拍。 一比一，你諗下佢。 都大噶嘛。 大噶，大噶，大噶，唔係全個白冰喎，嗰只個頭喎，係啊，我就曾經佢有個細嘅，但係細個我又覺得好似好削咁，大個我又覺得話有啲貴。 所以係啦，我都覺得有啲學問嘅。 係嗱，另一樣嘢更加啦，如果你送嘅禮物唔係好貴嘅，唔係好貴重，千祈唔好包到咁靚，因為咧人哋會有 expectation， 更加唔好講你用名牌嘅盒。去裝一啲 唔係，但係呢啲嘢咧，我哋喺以前嗰啲聖誕 party 就做 嘅。係啊，我都係啊， 即係揾啲好靚嘅包裝紙，係啊，好靚嘅紙袋，好靚嘅盒包，跟住裡面可能有一份報紙。 冇錯，你呢個捉即係專登玩嘅。佢意思係，如果你係有誠意，不過你唔買咁貴咧，就唔好包咁靚啦，因為人哋會有落差。 即係合乎翻嗰個係 啦，人哋哇用咩呢個名牌包裝紙，點知打開原來包花生咁咧？ 咁通常就係整蠱佢啦。 又有倒翻轉咯，倒翻轉嘅就係買。啲好名貴嘅嘢，但係出邊咧係啦，包到好醜樣咯。咁又個個都唔會揀噶啦，唔會揀就哇點不知開咗之後啊，原來係名貴香水，係啊，都有咁嘅情況㗎。 好，早晨早晨，酷熱天氣警告生涯32度氣温，相對濕度71%嘅嚇。聽緊就係風騷快樂人，今日喺11點後有人物專訪，吳德昌留意留意。而家翻嚟有尋找我啲故事。 问其实这该不该如狂风吹吧，像浪与海，如浮沙卷吧，别要分析，要预料，长夜无尽美妙，若让夜和我为你痴过透了，自发自一开始已发觉爱你不可止，我早已为你为你疯 爱的故事，由 Helen 讲述。 77层楼，有一对公公婆婆，佢哋啲仔女都大个晒了，大家都有自己嘅屋企。于是公公婆婆就卖咗旧嗰层楼，搬到去一栋全新嘅大厦嗰度住。公公婆婆拣咗最高嘅77楼，因为够高，个景观系无阻挡嘅360度烟花景。同一层楼住咗几户人，其中户邻居系一对年轻夫妇。有一个星期日，全栋大厦停电，啲 lift 坏晒，电梯公司仲要话第日先可以派人嚟整。好多人都拣咗去酒店嗰度住一晚 staycation， 又或者去亲戚朋友嗰度借宿一宵。公公婆婆啱啱饮完茶翻屋企， 在楼下就撞到在超市买完嘢翻嚟嗰对年轻夫妇。两批人知道冇 lift 之后都冇晒办法，不过都决定唔出去瞓，一起扔楼梯翻屋企。扔到第十几楼嘅时候，公公婆婆实在行得太慢啦，年轻夫妇开始唔耐烦。不过佢哋都好有礼貌咁同公公婆婆讲：啊，你哋慢慢行啊，我哋翻去先啊。年轻夫妇一口气咁扔到第二十二楼，佢哋开始觉得拎住嗰一袋二袋实在太重啦，于是就决定将啲环保袋就咁劈喺楼梯度，听日等有翻 lift 先翻嚟攞。如释重负之后，呢对年轻夫妇一口气冲到第四十楼，不过佢哋扯晒虾，老婆就开始埋怨个老公啦。点解要咁辛苦啊？最衰系你啦，又要悭钱，唔肯去酒店嗰度住一晚 staycation， 行咩楼梯啫？个老公其实都超攰啊，心情梗系唔靓啦，佢都忍唔住要爆啦。你真系乜都赖人噶、啊，你脾气咁臭，真系好难相处咯。个老婆听到火都嚟埋。点啊，难相处法啦、啊，咁难相处，你而家系咪想离婚啊？两公婆一路吵，一路继续扔楼梯，扔到第五十几楼，两个都冇力再吵啦。老公继续行，完全唔理个老婆，老婆就嬲到爆，决定歇喺度休息下。终于老公挨到嚟第七十七楼，啱啱谂住开门嘅时候，揾嚟揾去。竟然找不到条锁匙，他突然想起刚才超市买完东西，他就负责拎啲重东西，而老婆就负责揸车的，而家成抽锁匙咪就在老婆度咯。老公心想，真是黑仔，不等他开门都不得啊！本来在交的嘛，而家咪好攞。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老婆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咁上到嚟。佢睇到老公仲喺门口度等佢，佢就反晒眼啦。啊，喂，你唔攰我都攰啦，仲唔快啲开门，快啲啦！你顾我等埋你啊？条锁匙喺你度啊！老婆倒晒手袋入边嘅所有嘢出嚟，都揾唔到条锁匙，跟住佢就惊叫啦。啊，弊啦弊啦弊啦，条锁匙留咗喺环保袋嗰度啊！咁即系话锁匙而家喺第二十二楼，两夫妇块面青晒，你眼望我眼。喺呢个时候，佢突然听到公公婆婆嘅嬉笑声，原来佢哋都扔到嚟第七十七楼啦。睇到摊咗喺个地度瘸晒嘅年轻夫妇，公公婆婆吓咗一跳。问过究竟之后，公公婆婆就邀请佢哋入去自己屋企度饮啖茶，食个包，甚至过埋夜都得。年轻夫妇回翻气之后，老婆就好奇咁问公公婆婆啦：啊，你哋扔咗七十七层楼，点解都似冇嘢咁嘅？公公就话啦：都系我老婆叻啦，同你哋分咗手之后，佢灵机一触，佢有一个好好嘅鬼主意。老婆就冧滋滋咁望住公公，佢话：都是他记性好啊，乜嘢都记得清清楚楚，好多嘢我都唔记得晒了。原来行到十几楼，公公婆婆同年轻夫妇分手之后，婆婆就想起平时他们行八仙岭都是这样，一边行一边有讲有笑，都不觉得累的，行七十七层楼应该都 OK 啩。于是婆婆就说，不如玩个记忆游戏，他提议每行一层楼，不如就讲一个跟那一年有关的感恩故事。行到第十八楼，公公就说了：好，等我讲先。我永远都记得第一次见到你那晚，你是港大迎新营的主持，你又玩得又靓。那年遇到你，我要感恩。到婆婆了，她说：Year two 那年，你记不记得啊？你被你同房夹硬拉咗你去个波嗰度咧， 你请我跳咗隻舞啊！之后我哋成日一齐温书，你教咗我好多嘢，好似帮我补习咁。嗰一年我仲考埋第一添。就系、是、咁，公公婆婆一路扔楼梯，一路数，嗰啲回忆源源不绝咁涌出嚟。扔到第二十几楼，佢哋数到佢哋结婚；扔到第三十几楼，佢哋数到三个小朋友出世；扔到第四十几楼，公公升职加薪，婆婆就开始帮手理财致富；扔到第五十几楼，佢哋回忆三个小朋友拍拖结婚。扔到第六十几楼，公公婆婆的病得到医治；扔到第七十几楼，回到家了，几个可爱的孙仔出世，他们弄孙为乐。去到七十七楼门口，公公刚刚想说，今年遇到停电，我们两个都一把年纪了，居然还可以扔到第七十七楼，回到家都没什么喘气。就在这个时候，我哋咪遇到你哋咯。年轻夫妇一路听公公婆婆玩嘅呢个游戏，佢哋觉得好惭愧。老婆就话啦：，我知点解我哋会咁攰啦，我哋唔系要肉身攰啊，我哋嗌交嗌到身心疲累。老公完全同意，佢话：，我哋其实一定要向公公婆婆学嘢。我哋不如都谂一谂，有咩要感恩嘅？好似今日咁，如果唔系你留低咗条锁匙喺第二十二楼，我哋就唔会上到咁宝贵嘅一课啦。你话系咪啊，老婆？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即使伤心了。一次，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细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深处。今天生活似死，我也痴望。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改写了剧情，无言地漂泊。 每个人结婚的时候都讲过这句说话，我愿意，我要令你快乐。但到底在这个婚姻的日子里面，有没有真真正正身体力行做这件事呢？今天这个故事送给所有将要结婚结咗婚的朋友们。伍国敬的这首《我说过要你快乐》。 今日我还有许多许多故事，当中一位女主角与你有些相。 好啦，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生效嘅，三十二度，相对湿度70%，有阳光，日间酷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下一阵见。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DJ Five。我是 DJ 人物专访嘉宾阮泽昌，今日呢个访问犀利啦！梁继章咧第一次咧就好担心咧，点担心咩？担心自己讲错嘢，因为呢位 朋友仔啊，我都叫佢朋友仔啊，都细我一大橛嘅。呢个朋友仔咧，即系喺各方面咧都有好涉猎嘅范围，包括大戏啦、电影啦、啊而家电台啦、电视台啦，咁啊即系佢识嘅嘢一定多过我好多啊，各方面。咁所以我都要步步为营啊，惊问错嘢咧，到时喂哇，你阿叔你几廿岁，你问啲咁傻嘅嘢嘅，咁咪惊问错问题啦。但系真点解要我是 DJ 访问今日呢位嘉宾？因为佢而家就系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咁由佢涉猎咁多唔同嘅范畴，将呢啲种种嘅唔同嘅娱乐嘅技术又好、知识又好，带入嚟电台，到底会有啲咩嘅化学作用呢？我哋就要同佢倾一倾偈。袁德昌先生，好嘢！ 感谢感谢阿 Michael 前辈啊！ 其实我以前咧电台里边都落来撞到你爹哋嘅。 啊，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两父子都有为香港电台合作嘅，都做好多嘢嘅。 系啊，但我亦都听闻头先阿 Michael 咧，即系同阿 Johnson 系啊系啊 Johnson 倾。叫 Johnson 系咪好似好洋化咁啊？叫翻你嘅中文名你想 我？我唔系因为我叫你 Michael 前辈啊嘛，所以你叫我 Johnson 咁啊，大家洋化就好轻松啲咯个访问会。 我搣咗个前辈两个字，唔使啦，唔使啦。咁我想话，其实咧你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听唔听收音机噶？会唔会都系因为爹哋都有做下电台啊？定系你都唔系好中意听收音机？ 喂，坦唔坦白讲得噶？ 坦白讲啦，我坦白先，我从来唔听收音机啊！我入电台之前咧，我系冇听收音机。 系嘛？ 冇听喎。 我咧就因为一个问题出现咗嘅。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因为你知我哋戏班啦，比较传统啦，屋企啲家庭观念咪好重啦。我哋想听收音机其实好难噶。 哦， 因为大人会讲呢啲叫用具，唔系玩具。即系电话你又唔行得过去啊，收音机你又唔掂得啊，呢啲系用具嚟嘅，唔系你嘅玩具。咁所以我哋好少会听到。 但系有时咧，有啲人听收音机，因为爸爸妈妈喺度听，咁个仔以前冇手机噶嘛，冇嘢做，喺埋一边听。我身边好多人咧，佢中意听啲咩歌啊，睇啲咩电视啊，好多都系受长辈或者家哥哥家姐感染，你明唔明意思啊？因为佢哋喺度听紧，佢哋喺度睇紧，咁你傻更加坐喺侧边咪听埋一份咯，咁样。 诶，亦都系呢个原因嘅，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我爸爸咧帮港台做紧一啲节目，嗱呢个时候咧就系、是。咁啱得咁巧，即係佢有時要播戲曲啊，或者約啲嘉賓訪問嘅時候，佢都要重新再聽。嗰陣時，我記得好似係 cassette 帶年代嚟嘅。 cassette 帶 係啊，即係佢錄定咗之後翻屋企要再聽啊嘛。 係我係啦，我都會。其實呢一個咧，都係有一次我。喺度冚就系同阿蛋讲次，我唔记得啦。即系讲开同啲新嘅 DJ 讲翻就系、是，你做节目好唔好？你自己唔系好知嘅，你要录咗录 cassette 带，你翻屋企听翻，你就知道。喂，原来呢一 part 唔系几好笑。喂，原来呢一 part 几好咁样。 系啊，同我哋演员一样咯，都要试练嘅。咁同埋我自己听系乜嘢咧？我多数系揸车嘅时候听翻自己节目喺网上重温，因为我哋而家香港电台喺网上重温。 即系你听翻咧，其实喺你自己嗰个叫做review 啊，即系再检视翻啊，或者改善啊。等等，就算当系一个听众，有时好笑嘅，你都会跟住笑翻噶嘛。 系啊，同埋仲有一样嘢系咩咧？你揸车嘅时候分紧心嘅时候，你都听得清楚，要带出嚟有啲咩信息，咁同埋你会笑，咁啊证明咗哦个语速系可以啦，或者个声音上你感觉系好啦咁。 系。 咁啊嗰阵时咧就开始听，咁啊后期啊点解又会听咧？就是、因为自己都成为咗个节目嘅小主持，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咧，搵啲小朋友嚟唱粤曲。咁就係咁样入咗行。 係嗰时你入行嘅时候呢，第一次踏入香港电台，你觉得呢个地方点啊？ 好大，觉得哇咁样囉。你觉得每一样嘢都係好新鲜嘅。 係。 而家我唔知啦，我记忆中啊，以前而家呢个接待处咪封咗嘅。以前后面有一个化妆间嚟。 係啊。 我拍教育电视就喺嗰度化妆嘛。 啊，你都果然好多旧嘅历史都知㗎。 係啊，以前我就而家呢个录音室呢，我第一次香港电台嘅第五台戏曲天地嘅三周年。即係我入行嘅演出啦，我就喺呢度排练啦。 喂，你知唔知啊？呢一间录音室叫 S Two 咧，以前咧系一个音乐圣地嚟噶。所有嗱，因为都每一间接录音室有唔同嘅功用啦。我哋嗰边你应该都知道有个专录广播剧嘅。点解专录广播剧呢 S Five 啊嘛，里边有好多嗰啲广播剧嘅即场做嘅效果， 有门啦， 有啲石屎地啊，有一啲马嗰啲马蹄声啊，啲爷壳嗰啲咁。而呢一间房咧就系音乐圣地嚟嘅，所有嗰啲即场录嘅音乐节目啊、表演啊，即系差唔多系红馆嚟噶啦呢度。 系啊，所以你见啲隔音棉啊，嗰啲样样嘢都特别做得精细好多。 系啊，同其他房唔同噶，呢个系特别爱嚟做音乐嘅 recording， 所以。 嗰時你就會喺呢度 出現啦。哇，好多回憶呢度。 係係係係。咁但係你嗰時咧，你少聽收音機啦，戲曲為主啦。咁、你對於電台廣播或者做 DJ 咧，我哋今次講 DJ 節目主持人咧、都冇乜呢個方面嘅諗法㗎，或者從來冇諗過有一日我要做電台節目主持咁樣，冇諗過㗎嘛。 嗱，我覺得真係年代改變咗嘅、以前我個點解冇諗過咧？個原因係以前我哋嘅前輩要所謂 on panel 推控制台啊。你真係冇十年企喺旁邊睇咧，你都唔使知行埋去摸啊！ 咁你誇張咗少少。 唔係啊，因為人哋我覺得啊，我細個嘅時候覺得咧，一入個直播室咧，好似航空科技撳火箭咁樣嘅，行開。着灯啊，出去，即系好紧张啊！个直播节目，而家咧反为系放松咗啊，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下，即系又教你点样推 panel。以前咧，你冇十年，你唔好行过嚟啊！即系咁嘅感觉，所以会觉得自己冇可能去做到咯。 系， 而家反为就觉得而家年轻人其实是一个好嘅机会。 系啊， 哇！咁容易几年货仔就俾你做个直播主持，以前一谂都唔好谂咯。 喂，你呢种 concept 都几似曾经以前我哋。是真系个气氛真系咁，仲有而家咧，譬如话啲新一代咧入到嚟咧，好快咧有自己节目啦。以前你咁快，我谂同戏班差唔多。你咁快想做咩？嗰啲叫小生、花旦、武生，边有咁快啊？ 冇啊！我都话起码十年咯，仲要系咩？有十年喺对面开咪讲嘢，即系唔系喺个控制 主台， 系啦，跟住讲完先至过嚟开始学，起码都仲有十年先至做到直播节目。以前都系录音节目啊嘛，好多。 嗱，我之前咧访问阿 Vivian 周慧敏啦，周慧敏都讲咧，佢以前咧做通宵节目，通宵节目咧叫《兴南展锐不夜天》，两点到六点嘅。嗱，你举手啦，点解你举手？你觉得因为四个钟任你玩，系咪好开心啊？ 我唔系，因为咧，我爸爸而家太啊 ，Andy Bobo 鄧孔碧咧，以前都係輕彈淺唱不夜天， 係、啊， 咁啊細個 有一個好 著 名嘅通宵節目嘅主持人， 係啦，我覺得咧嗱，通宵節目主持咧係真係厲害嘅。你除咗播歌之外啊，你要控制你自己嘅身体机能，唔好瞓觉。 呢个系好难噶。 系啊，我曾经试过顶过一间，我哋而家叫越夜越精彩，去到凌晨四到五点咧，你系望住个电视，嗰啲字会花。室外气温，咦睇唔到嘅， 系 咁样咯。 同埋喺你觉得啱呢个咧魔鬼时间咧，即系五点到咧，嗱，因为你就放工啦嘛，开始咧你放松啦，开始放松，同埋已经过咗三个钟咧，你嘅机能开始已经 burn。我就喺度讲过噶，我真系瞓着咗，我真系瞓咗，我唔系专登瞓嘅，系瞓咗都唔知道。跟住系阿韦嘉诚去接下更嘛，佢搭的士又睇到个唱片咧 flop flop flop flop， 但个的士司机继续听，跟住翻嚟就拱醒我。我真系试过一次，好收家，真系咁样通宵节目系啦。咁啊，讲翻 Vivian 咧，做通宵节目佢系点咧？佢系如果大家有听我访问佢嗰辑咧，佢系将四个钟嘅歌写晒 script， 每一只歌点样介绍，中间讲啲乜嘢，然后自己攞住嗰几廿字喺屋企再试一次，然后先翻嚟做。你话嗰个叫做摆落去嘅精神同时间，如果你话唔使啦，攞沓碟，到时咪呢只系陈百强唱嘅《摘星》播歌，得噶都得噶，系咪先？呢只系谭咏麟嘅叫做《忘不了你》。播歌都得噶，点解要咁样？ 系以前要求同而家都系噶，有啲节目都系噶。啱啱讲到去嗰只歌就啱啱个 intro 完咗就到唱。哇，呢、這个我觉得真系唱片歧视嚟嘅，点样去去做个节目？呢个真系难。 系啦，但系呢一样嘢系咪即系做唔到咧？又唔系嘅噃，有人得咁，即系话呢一样嘢唔系 mission impossible 啦，唔系不可能的任务。咁点解人哋得你唔得咧？咁所以就要试下点样可以做到啦，咁样。 系啊， 咁啊，袁德昌嗱，你做好多嘅唔同嘅东西啦，电视啦、电影啦。如果电台呢一样嘢，你点睇啊？最初你嗱，你细路仔嗰时唔算啦，细路仔你都系人叫你行行啊， 咁系系系，梗啦。 到你真系要接触做个主持人咧，可唔可以讲翻个经历，分享下你嗰、那个即系做嗰样嘢嘅时候个心情啊，同埋个过程啊？ 最最初，因為我後尾咧喺呢十二年前，我再翻翻嚟港台正式入職做呢個戲曲天地嘅主持。其實嗰陣時咧就有啲唔好意思嘅，點解咧？我都唔係好對得住阿袁翠霞同盧世昌兩位前輩嘅，因為兩位前輩係賤我入嚟。咁嗰陣時阿阮龍姐都有嘅，不過呢個仔咧就嚇，即、係你哋要小心。因為嗰陣時我又拍緊電影，又拍緊電視啦， 即係好忙， 我又做緊大戲。咁所以我個節目朝頭早十點嘅，真係每一次咧都真係。 探必讲紧新闻，我先冲入嚟嘅。 系，仲要乌眼乌眼嘛？ 系啦，我感谢呢两位前辈对我嘅无限包容。当然都去到有个位咧，阿翠霞姐都话。嗱，你都入職咗有段日子啦，其實我想同你講下廣播嘅守則喎，咁咧最好10分鐘前就嚟到。 喂，你知唔知袁家祥？其實翻電台咧，嗱，所以咧我係好驚青嘅，我一定早兩個鐘頭翻嚟。 哇，咁啊好多， 因為我係成日。我是那种悲观的人来的，我经常觉得会塞车啊会有撞车啊即我经常会觉得有这些东西，所以 我是很害怕的。但是你说直播其实是不是会迟到呢？我都试过有一次，就是说又塞车啦，于是我很害怕即刻去第二条路，怎么那条路仲塞，再第二条路我不识路啦，那于是那次我就真的迟了。 其实我真的想问的，我们做直播的 DJ 啦，即这么多年啦前辈啊你有没有发过一个梦就是失常 我发过一个梦有不是失常，是想不到讲什么，定是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总之是出有螺丝咯，即是你是不是发这些梦啊你。 我不是，我成日发梦扎醒就是迟到咯，或者不记得了个节目咯。当然到 Touchwood 到现在来讲我未试过的。但个问题就是即成日都会发后期啦。即系当阿翠霞姐阿卢世昌前辈啊，都真系讲完一轮之后，都明白啊，系其实电台真系有个责任噶。咁同埋随住年龄嘅增长之后咧，而家开始喺电台里边就识死之余，就好多新人入嚟啊嘛， 做个好榜样。 系啦，咁而家就真系会惊喂，样样嘢要交低啊，譬如话唱盘转完咗，即系用咗33位，用咗其他转数，要话翻俾人听啊，用过啲乜嘢嘢，即系有一啲咁嘅交代咯。而家小朋友又可能。真系， 你讲就啱。有时有啲人咧，佢真系做完起身噶啦嘛。 系啊， 佢改个扭过啲咩机啊，喐过啲咩掣啊，佢唔理噶嘛。 连只黑胶唱片仲喺个唱盘度，未 系啊系啊，到而家都或者仲有啲系嘅，即系呢一样嘢你唔做，可能人哋唔会话你。不过其实即系唔知礼貌上或者你工作嗰、那个。道德上是应该做到最好咯，即是将自己，都冇将自己带嚟嘅麻烦落转嫁落人哋嗰度。 系、啊， 我试过好多次系点解会炒粉呢即系嗱，唔系投诉啊，不过即系我最初翻嚟，我唔系好识执翻一啲掣啊。即系嗱，我咁解释啦，有我哋有一个系播唱片嘅，但系嗰个播唱片嗰个掣咧，如果扭咗咧，就变咗另一样嘢。 啊，系， 就唔系唱片嚟噶啦。咁我唔知道，最初咧，阿监制都可能知道我炒过几次粉掣，点解一揿嗰个掣，咦？点解明明摆只唱片冇声 嘅？ 我仲唔知咩事喎？揿。唔知啊，点解会咁噶？咁样到后来咧，就有人话翻俾我听，因为佢扭咗个掣，而家呢只唔系 CD， 佢唔知扭咗变成唔知咩功用咁样。咁我以后咧，我每次咧就会 check 咗先，因为预咗人哋冇扭咯，咁样呢一样嘢系真系从教训，即系从跌倒学到嘅教训。 我哋戏曲最多就系唱片转数，我成日都话嘅，即系而家新人啦，即系喂，你转翻33系最规矩嘅，后边嗰啲你转完你一定要转翻，因为你 个手冇就变咗声咁。 咁即所以有时呢啲有时都会可能有啲人会觉得诶、哎、你话乜鬼呀、啊、你自己做咪得囉。但唔系呢种其实同戏班一样都系一种成全嚟嘅、 嗯。 你当你做咗呢个规格之后呢其实而家慢慢有好多小朋友呢都系按照哦嗱头先呢有交通状况喎嗱呢张系报咗㗎啦。咁、嗯、另外我转咗 snap 用咗唱片乜乜。还原返啦，即係我觉得呢个交代系好事嚟嘅。 喂咁你咁多嘅范畴啦，演戏啦电视啦大家熟悉你嘅戏曲啦等等。点、样可以帮带咗入嚟带唔带到入嚟即係入咗嚟电台之后用唔用得返好多呢方面嘅嘢。 其实我觉得入咗嚟香港电台做 DJ 好啦做播音组好啦。 主持又好。 係啦係啦甚至乎听电话都好啦。其实都系一个人生嘅历程嚟㗎、 嗯。 你将来所有嘢都用得㗎。第一听电话系乜嘢嘢呢你知道用咩语气。 嗯。 即係有啲人你贵姓啊喂吓、啊，即系你要好多耐性要 跟他說，因为打电话嚟嘅咩人、咩年纪、咩性格、咩动机都有， 甚至乎你会俾人闹嘅。你又成日唔播我啊！我知噶，我认住你噶，你系唔帮我，唔系咁抽唔中噶嘛？即系你明唔明啊？都要硬食，即系好似啲客户 service 咁样服务。 你都有接电话噶？ 我由接电话开始做起噶。 其实接电话都有一个学习过程，同埋咧，好似阿 Vivian 咧又有咁啱喎。周慧敏又有讲喎，佢上次做接电话嘅时候咧，佢都做接电话噶，俾、人呃噶喎。咩呃咧？就 话俾人呃。 系啊，嗱，你讲咩噶？咁似嗰人啊，讲咗一啲出得街嘅嘢。 哦。 到博出街嘅时候咧，佢就讲咗啲唔出得街嘅嘢，就唔。记得系咩啦？即系总之就唔系原有个话题。咁个主持人咧就有少少掘住佢。喂，佢讲啲咁嘢嘅咁，佢、就觉得哎呀，原来接电话 都有一啲嘢要知，你明唔明啊？ 系， 如果唔系会中伏嘅。 唔系啊，好大伤害噶。我试过， 你都试过。 你 就明明你头先唔系话讲呢样嘢噶。 系咯，仲有一样嘢最难系咩咧？哼，你关我边个？即系嗰啲好熟嘅打电话嚟啊！你听我话声，其实我哋电台咧一日有成百几人打电话嚟嘅，你要认晒所有声唔系咁容易噶嘛。咁但系你唔认得佢把声，佢会嬲咯。 会嬲，系啊， 系啊。咁啊，甚至乎系乜嘢咧？后来我做咗播音剧组嘅时候咧，最难嘅就系咬字发音。咁以前电台咧，其实有一个表咁样嘅。 知啊，大哥整嘅。 系啊， 我哋个个都有噶，一定有噶。 其实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唔知佢系播音皇帝啦。但我一入到播音组好惊啊，因为以前嘅播音。因为冇得而家咁剪接， 但大哥好人噶喎。 嗱，好人还好人，事实系还事实。我唔系话个衰人啦，唔好剪咗出嚟先啦。嗱，咁嘅原因系咩咧？以前录音咧就系一 take 过嘅，一本剧本咧一集过。咁嗰个写剧本嗰个，我成日叫佢做一笔虎，佢一字咧就写晒成句噶啦，根本睇唔晒啊！你要可能揾阿肥师翻译，或者系强叔，喂呢、這个字讲咩？佢了完啊，佢就话咁，佢真系睇得晒嗰啲字。 系 第二系乜嘢嘢咧？好难混集，即系譬如拍金融嗰啲播音剧咧，好多人卅几人。 我知啊， 你一 NG 你就大件事啦， 系啊， 嗰啲压力。但我唔知嗰个 uncle 啦，即系嗰个叔我唔知边个细个嚟噶嘛。咁每去到我个位噶啦。呢、這个唔系时间，系时间。阿叔，你唔好窒我，唔好啊！又要重新再 练 我，你唔好啦。所以我每一次见到佢咧，我都好惊。但喺几年落嚟之后咧，其实佢嗰本字咧，我基本入咗脑，即系杀命啊、欺孽啊、埃及啊。即系唔系埃及啊，所以而家有好多字咧，我一听有时听收音机或者听新闻，唔系、啊，即系觉得硬住。但系呢几年嘅训练就训练到你，哦，对某啲字里边一望已经知道点读咯。 系， 吓呢个都系好事嚟嘅。当然我都试过有人都闹过笑话嘅，即系波罗的海变波罗嘅海啊。咁但系有时呢啲就系喺你不经不觉之中咧，你就吸收咗好多经验。直到我去电台电视台嘅时候咧。主持即係一個節目咁啊，介紹電視台裏面嘅時候咧，我就係因為播音組嗰個訓練，所以我睇稿好快咯。佢哋成日覺得：喂，你睇咗未？睇咗，你再唔等低，你冇時間錄噶啦。咁變咗呢個訓練都會係同埋其他行業裏面都係好事嚟嘅。 係啊，嗱，講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做 DJ 好好玩咧？係咪啊？不過亦都好多即係我哋要學識嘅嘢。嗱，我哋翻嚟嚇第二部分，繼續同阿袁德昌傾下，我是 DJ， 到底你想參加，你有啲咩資格先可以做到呢？ 無論遠隔百萬千里，心聲都依靠一起，緊貼與你去闖新世紀。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活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 十分二十九分，听紧呢一只歌曲系我是 DJ Albert Lau 长住嘅。去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69%。搭半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我哋访问。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以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法庭裁定三项罪名表面证供成立。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9条，犯相关罪行人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在表证成立之后，预料会开展辩方案情，将传召辩方证人，被告亦有可能出庭自辩。葵涌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死亡。事发在朝早9:00，现场是丽江街浩景台一个地盘，一个工人被夹在泥头车和机器之间，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工人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强台风格美吹袭台湾，造成两人死亡，大约280人受伤。格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下午到傍晚在福建连江到寿屿沿海再次登陆，然后继续深入内陆北上。福建省防汛办表示，截至今朝早7:00，全省已经累计转移超过150,000个民众，沿海73条客渡运航线停航。为了应对格美，福建多地今日停工、停产、停货和休市。泉州晋江机场截至今朝9:00已经取消162架次航班，下午1:00之后的航班全部取消。浙江舟山市70条水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预计停航持续2至3日。国铁广州局今日亦都停运部分动车组列车。格美午夜前后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台湾宜兰，灾害应变中心话，全台灾情以路边树木倒冧最多，云林、台南等地水浸。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清劲西至西南风，稍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风势较大，周末同下周初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早上的11:1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84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54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亿，跌288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04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8，跌7.4。恒生中国企业62.08跌1.1，美团107.8跌5.5，盈富基金17.64跌2.4，中国海洋石油20.05跌5.5，建设银行5.41跌9，中国移动74.8跌7，友邦保险51.3跌3，阿里巴巴73.85跌3.5。南方恒生科技3.38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6，日元152.36，瑞士法郎0.883，加元1.382，人民币7.26，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7,970点。跌1,184点，港金报22,040跌4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3.34美元，卖出2,37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是 DJ， 今日我哋嘅靚仔嘉賓阮德昌先生嚇、啊。電台有樣嘢我唔知啊，阮德昌同唔同意就係、是、咧，反而你諗嘢咧係用自己嘅方法或者自己嘅組織能力。我自己咧做慣電台，反為咧我去電視台咧，即係有時客串咧，我係記唔到稿嘅，因為我慣咗自己諗嘢講嘛，我唔慣記人哋嘅稿。哦摆落我脑，然后我口讲出，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你意思，即系写嘅方法唔同，或者感觉唔同啊，讲嘢次序唔一样。 因为我哋平时冇稿睇噶嘛，系、啦，反为电视台嘅咧，就可能睇惯，即系念惯稿嚟到电台，要自己谂嘢讲，又可能有另外一种嘅困难，我唔知会唔会？ 呢个系我另外一个训练嚟嘅，因为我曾经都做过播音同埋配音啊嘛。 系 咁配音跟阿月美姐嘅时候咧，就真系闹到都几紧要嘅。咁所以基本上一执旧纸落嚟咧，你都系要识讲噶啦。咁所以就呢个训练就令到你无论任何次序或者任何即系时地人，有时会捞乱啦，或者每个人嘅写作方式，你都要即刻去习惯。我觉得呢个都系好事嚟。 其实咧，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做我是 DJ 呢一个嘅。比赛啦，我哋叫比赛参加呢样嘢啦。其实你如果作为一个过来人咧，今日而家当你而家系一个啱啱出道嘅、哦，你有啲咩准备功夫咧？你觉得你当自己应该要参加一样嘢，当你唔系而家嘅你啦吓、当你后生仔，你觉得你应该点样？ 首先肯定系准备一至三分钟讲稿介绍下自己先啦。 呢一样嘢咧，好多公司请人都会介绍下你自己，但系唔好睇少呢三分钟当三分钟、其实真系唔简单 的。哦，梗系唔简单，你除咗要介绍自己，作立个个都系咁介绍， 个个都 甚至乎啲身高啊、体重啊讲晒出嚟。但你点样令到评判或者对你有记忆，或者啊，你觉得啊，你嘅经历亦都几好啊，或者你把声。我覺得呢啲係要練嘅，尤其是我最初做節目嘅時候咧、其實我唔識分早午晚嘅，就成日俾人投訴咧。 我知，即係你朝頭早可能係好攰把聲，夜晚咧就好精神把聲，係咪嗰啲？ 係啦，即係以前唔識噶嘛，所以譬如做晏晝節目嗰啲人話啊，點解你咁開心？夜晚你好似咁沉寂咁啊？我話唔係啊，夜晚因為咧你要適應翻，係啦，如果唔係人哋個個都唔使瞓覺啦，俾你做到。 你聽下我哋嗰啲台歌都係啦，朝頭早就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噶。 係啊，但 夜深啦，请将声量收细啊嘛， 系咯，但系最初有时都有听众投诉啊，即系夜晚点解你把声咁样噶，咁样咯，咁啊呢啲都系要有一定嘅感觉嘅，对呢个行业系啊，同埋多听。即係我覺得每做一件事去應徵也好，做任何，譬如你公司都好，你了解本身嘅公司嘅背景啦，同埋要多聽。譬如話我哋一電台，哦，我應徵邊個電台，我哋聽一聽個感覺。即係譬如我哋有一個 opera 嘅台咧，我真係聽過噶，佢最後一個音，佢先至完得嘅。我哋唔係，因為有時會搭尾去噶嘛，唔得，一定要聽到個休止符停，咁先至得嘅。咁即係你就要學習咯，呢啲又 係。係，你又講得啱。同埋唔同嘅年代咧，介紹歌好都係㗎。以前咧有一種叫 announcer， 即係佢宣佈員。以下落嚟請收聽新馬師曾唱《萬惡淫為首》 。係啦， 停一陣。咁样 系啦，一定要停一停。系啦，以前系咁噶，咁所以而家 大家觉得好神奇，但系真系咁嘅，以前真系咁。 系啊系啊，以前又分得好清楚。咁但系而家当然而家有个改变啦，成我哋都会就时间嘅，即系少少 fade in fade out 啦，所谓音乐出入啦咁。但我觉得系了解同埋你去认知呢件事好紧要。 嗱，我同阿蛋倾嘅时候咧，佢要揾自己啊，揾自己乜嘢咧？嗱，佢举个例，佢话佢唔系好即系擅长做音乐节目，佢擅长写剧本，咁所以咧佢就。将写剧本嘅一啲嘅技术啦，摆咗落去夹歌，所以以前咧佢有个小男人周记，就系、是、用一啲故事去带动啲歌曲。你咧，你觉得点样可以揾到自己最擅长？你当时系点样噶？你 嗱，其实当时咧好老实嘅，我除咗听前人之外咧，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做资料搜集。 嗯， 资料搜集系乜嘢嘢咧？我其实而家电话都仲有嘅，譬如话啲老官啦，有啲咩艺名啊、真名啦，有啲咩历史啦，有啲咩讲得噶啦。因为以前啊唔讲得系乜嘢，以前有幕后代唱嘅，咁即系有好多幕后代唱唔系真人，但系用咗佢个名去录只唱片，以前系唔讲得噶嘛。但系我哋都要知一啲资料咯。咁甚至乎係啲歌嘅缘由啦。哦，点解佢咁样呢个收腔点样唱啊？有人问你㗎、喂，嗰段嘢呢以前唔系叫呢个名㗎喎、即係曾经我同一个新嘅节目主持都当堂企咗喺度㗎。我嗰个而家叫胡家十八拍，以前叫寡妇弹琴，即係以前系咁㗎。有㗎，你会有俾人考到嘅一日㗎。咁当然最好就唔好考到啦。咁但係呢个温故之身都要，就是、我哋成日都会諗返起，哦，以前呢个歌喺边度用过啊，甚至乎系乜嘢。有啲咩事件？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咪当年呢套戏啊，就点样发生啲乜乜乜啊？ 你答唔到嘴，唔知道。 系啦，咁所以你就不停要去学习呢啲嘅历史咯。 咁呢个好难喎、啊，即系呢个真系你自己，即系呢个唔系生出嚟噶咯，呢个真系你要做好多功课先学到噶咯。 系啦，例如点解叫手级啊？点解叫解手啊？甚至乎醍醐灌顶边出嚟啊？有时有啲人睇完戏曲之后，佢有疑问噶嘛？哦，点解佢要第只脚出嚟咁？但系佢同后边嗰啲人唔识嘅咩？哦，你攬门撑系一个时空嚟嘅，就代表佢去咗第度啦。咁然后佢就讲啲嘢咧，里边听唔到噶啦。即系你又要解释翻俾佢哋听。咁呢啲都系你日常要处理同埋要注意嘅事项。 啊，好新鲜啊！即系我而家听你讲呢啲咧，我觉得真系好专业、啊。即系你真系要喺嗰度浸咗一段时间啦，又做功课啦。 诶，系嘅，咁啊，同埋亦都由细到大喺个戏班里边咧，有好多叔父都会话俾你听嘅。当然而家叫话啦，以前系闹啦。即系而家嘅前辈其实就好多嘅，即系而家嘅教学就叫鼓励啊嘛。 系， 我哋以前冇鼓励噶，即系就算我阿爸咁样，啲前辈都系咁闹嘅。嘿，一班高大行嚟行去都唔知道你做紧乜。咁啊，即系冇嘢闹噶啦， 系 即系叫好噶啦，但系都有闹，但系行嚟行去， 啲语气都系闹嘅， 系啦。咁但系我一蚊高，但我生出噶，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已经叫闹到冇嘢好闹啦， 系净系闹下你个样， 系嘛？咁但系以前就系用呢个方式咯，咁所以变咗你有唔同嘅时代，你有唔同嘅功课要做，同埋有唔同嘅方式去表达，呢、這个都系难嘅。 嗯，做电台节目主持，尤其是直播咧，我以前未入电台之前咧，我有一次问一个做紧嘅，即系佢已经好叻噶啦，我就问啊，其实做直播系咪好惊噶？佢话点解？哇！嗱，你一讲嘢咧，人哋听到喎，咁讲错点算啊？咁我以前真有呢啲咁嘅迷思。我做直播，你每一句说话人家听紧嘅喎，咁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点算啊？佢话唔会嘅喎。你曾经有冇过呢啲咁样嘅即系担心噶？即系无论系做戏啊、台上边啊，即系嗰啲现场嗰啲咧， 我又冇呢件事嘅，因为我由细 系咪即系舞台上嘅恐惧或者对住个咪嘅嗰啲 系我由细到大有一套点样讲咧，好似 system 咁嘅嘢嘅，就系、是、咧我 on 咪或者我现场 live 嗰样嘢咧，我系一套嘅完整嘅工具。即系你会避免咗一啲粗言秽语啦， 但你可唔可以教我点样工具？ 冇啊，即系直头一见到个咪或者见到红灯，我嗰件事就唔同噶啦。咁但系你日常生活一熄咗灯嗰啲就会有唔同。 豪迈好多， 豪迈好多咁样咯。 咁叻噶你， 自细就训练咗呢件事系。 哦，咁好犀利，即系总之你一对住个舞台，对住个 系啦， 你就会另外。个掣 系啦，甚至乎有啲人会 灯着咗啦，喺个脑海里面着咗红 灯。系啦，有啲人会留意到我啲小动作，就因为我鼻敏感嘅。咁譬如话啲戏院啲地毡有尘咧，我成日拥口拥鼻 嘅。 但我出到台咧，我入咗角色咧，我冇事嘅。我完全 呢、啊這个真系好得意喎，真系 我系啊，好似佢哋话波叔梁醒波平时会手震嘅，佢话不汤咧不到埋嚟就忍唔到噶啦咁样啦。但佢出场冇噶喎，啊呢度就系、是、譬如话收哥佢哋有时话佢嘅有少少口吃咁样啦。但佢出到台真系一滴都冇噶， 系 即系所以呢啲就系我即系感觉到佢哋就系有呢、這个呢、這个优点。 个个咧，我发觉咧，个个咧专业嘅艺人都有。佢哋讲嗰次阿妹姐，妹姐嗰次系病紧唔舒服，喺后台直情系瘫咗喺度，好似起身都有人扶咁。一嗌佢个名，到你啦，咁噗一声就弹起身，出到咧，哇，又妖女又成，喺度唱跳， 好似第二个人， 好似第二个人咁样。但系之前佢系喐都喐唔到，可能到完咗一翻去，啪又跌翻低，又冇晒电。 我哋成日都会有，即系用晒啲力之后咧，翻嚟，尤其是我哋系咩卸妆做大戏，一落咗妆之后咧，就哎呀。个人散咗，好似翻上车都冇力咁样咯，都会有嘅，都会有。 其实讲到做电台咧，嗱，你而家做戏曲嗰边，会唔会都有兴趣做下不同嘅节目嘅？即系如果你听电台节目里边，嗱，好似我以前咧，我做过广播剧啦。对于我头先你讲嗰样嘢咧，我好有感受嘅，即系我嗰时咧做编导，我都冇演戏嘅太多嘅训练，我点样去话啊？球哥啊，你嗰句唔够感情，我唔敢讲嘅，你知唔知？ 你等地嘅。 你讲嗰啲咧，金融剧一扎，系一扎，又有啲好出名嘅演员又嚟埋啊，即系外边啲明星又入埋嚟。 系啊系啊，其实嗰都难嘅，因为外边嗰人又要适应咧嗰啲咪啊，因为唔够位噶嘛，你要褪前讲嘢啊，你要系 我成日做编导添，我仲要 系咯，哇，你话压力好大咯。 我喺入边，你知边啲咧？ 我知道，知道。 阿球哥啊，嗰句咧唔清啊，嚟多一次。有时我死啦，佢会唔会嬲嘅咧？ 哦，你唔使惊嘅，佢会有一句。冇理由嘅，不过你要我录多次俾你啦 、啊，即系咁咯。因为唔同嘅岗位咧，有唔同嘅发挥啦，满足感啊。你咧，你而家有冇咩特别嘅谂过电台嗱？你都做过好多啦，你配音啦，儿童剧又做过啦， 配音剧啊，系咯， 系啊，咩都做过啦。 我其实系想做一啲清谈节目嘅，我真系觉得譬如话系一啲 清談節目係例如開解啲聽眾啊，或者同佢聽嗰啲故事、啊， 聽下佢啲心事係嘛？ 係啊， 做下嗰啲即 係呢個好厲害嘅，因為甚至乎有一段時間我做香港暖流，即係唔係做戲曲組嘅節目嘅時候咧，好多人講翻以前啊、 嗯、 歷史啊，喂七姊妹到點嚟啊？以前你舞台係點啊？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好有興趣嘅， 係啊， 即係喺佢哋嘅身上可以獲得。 但其實開解人都唔容易喎， 我真係唔容易、啊，你要代入。 你代入 呢、這個都係戲劇訓練嚟， 係嘛？ 係啊，有時我會代入，係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就係聽電話咧、嗯，你有時會覺得揦住嘅啫。哦，即係譬如有啲屋企人小朋友去咗外國啊，咁樣又好少翻嚟啊。有時你個感覺係同佢一樣嘅，咁你又知道咁嘅時候，你先至點樣去開解到佢咯。咁有時、嗯、最緊要我成日都話身體健康， 嗯、 即係有時遠方而家方便啊嘛，科技進步有個電話就可以啦。咁、 嗯、 亦都係一種安慰嘅方法嚟嘅。 嗱、嗯，你而家做緊電台啦，咁我想問你覺得電台工作？未来咧嗰个扮演嘅角色系咩？而家好多人都话，其实呢样嘢讲咗好多年嘅，就话、是、电台可能已经冇咁多人听啦，因为有、嗯、最初有电视啦， 哦、后 来就话因为而家系手机啊、咩电脑啊、嗯、平板电脑抢晒啦咁样。 嗯、明嘅， 你觉得电台呢一加入电台呢一样嘢，你会点睇啊？ 其实咧，我唔知道，我成日听呢啲咁嘅留言啦、意见嘅时候咧，我咪就觉得好似大家讲紧粤剧啦。 嗯。 啊！夕陽工業啦，冇人睇啊！咁、啊、我唔知啦。由我老豆細個開始就話冇噶啦，呢、這個行業就冇到佢而家七廿幾歲咁樣，冇到我而家四廿幾。我諗我冇咗幾廿年，個粵劇都仲喺度嘅。呢件事係發生喺乜嘢嘢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話啊嘛，好似我哋做戲咁嘅高台教化。喂，成日話唔好婆媳關係啊，即係唔好有啊，唔好奸淫女女啊，係咪你做完戲咁人哋會知？唔係，但係一定要存在。尤其是電台存在嘅原因係乜嘢嘢咧？是教化人心和推广社会需要的，我们是有政府电台，我们有需要这样的责任。 没错。 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政府的电台或者我们戏曲这么多的范畴去训练、 嗯。 这个除了训练之外，你还要你一路吸收新的东西，但旧有我们有一套的原则我们仍然要学习。这个是一个训练的好的基地，还有现在电台其实都是在变的、 嗯。 我们有网上重播的嘛、嗯。我们譬如说现在新加坡有人听紧，美加有听， 全球都有人 听。系啊， 有啲佢唔瞓都嚟听。 系啊，仲有我哋而家嘅唱片房系全世界嚟讲啊，唱片存量系最多嗰头几位嚟嘅。咁、 嗯、 我觉得呢样嘢要保存，同埋啲人成日话戏曲冇人听啊，其实我哋而家好多人听紧戏曲嘅， 嗯， 好多老人家。 当然 系啊，咁所以我咪觉得其实唔需要太过担心话将来会点样、嗯，反为系咩咧？一入到如果入到香港电台啊，做到一个 DJ， 我觉得系。按部就班去做，同埋盡量請教啲前輩啊，同埋喺自己的崗位裏面點樣做到最好。我覺得呢個要花心機。 嗯，做電台咧有幾樣嘢，嗰種滿足感咧好大。我相信咧，你一樣都可以分享下。第一咧就係、是、入到嚟咧，你覺得咧成個節目係你嘅，因為點解咧？嗱，頭先我所講啦，你所講嗰啲撳嗰啲火箭嗰啲，因為我係慣咗做撳火箭嗰、那個，即係做 on panel 嗰、那個。咁我覺得能夠將成個節目嗰個節奏啊，揀啲咩歌啊，將個歌同人講嘢融合埋一齊，控制成個節目。嗱，電視台咧，你有人寫稿嘛，係咪、 嗯？ 有編導。咁啊，有 camman 啊嘛，但我哋冇嘅，我就係所有嘢啦。咁我意思，我觉得好有满足感，即系你明我意思啊？即系成个货物都系我一手一脚，由做到包装都系我，咁我觉得好有满足感。嗯、第二样嘢咧，听电台嘅好多系好长情嘅，我唔知你 feel 唔 feel 到？佢系唔系听一日，佢系听十年、廿年。即 系 好多系由我三十年前做节目听到今时今日都仲有听，咁喺街上面有时撞到，真系 Michael 咁样，好似多咗好多朋友咁样。 系噶系噶，譬如话我有时去探望一啲老人院或者老人机构咁样啦，佢哋个感觉咧，即系有时我最初会有啲惊噶，佢哋做咩好似同我好熟咁样？ 系， 过嚟啊，德昌，你过嚟坐。喂，嗰日啊讲得好好咁样，但我只要觉得系，喂，我未见过你噶喎，系嘛？但原来喺佢嘅世界里边，我每日都听，我可能听。你把声仲多过我仔，所以我已经系将我仔嗰件事投放喺你嗰度， 当晒你系朋友噶。 系啊，所以感觉系好好咯，我觉得呢件事。 喺街市无端端，喂买餸啊，阿 Michael 咁样，唔识噶大家。 系啊，咁同埋仲有一样嘢系咩咧？我成日都话个探必嘟嘟嘟咧，对我个感觉好紧要就系咩咧？以前我喺电视台就睇手指啊嘛， 系啊， 而家唔系，我啱啱讲到最尾，嗱、啊、你听听新闻啊，嘟。都我覺得啊，呢個係圓滿啦，即係一秒都冇差。 冇錯啊！ 我覺得嗰個感覺又好大， 好正噶嘛。 係啊，同埋你可以播啲乜嘢歌，或者揾到一啲 當年現場嗰啲，即係譬如1950几年嗰啲唱片，你會覺得自己好叻嘅，哇！我死過曬啲黑膠唱片，然後放俾大家聽，即係個感覺又係唔同， 完全唔同。所以電台呢個工作，我相信咧，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即係諗諗，因為唔係經常呢個機會嚇。 梗係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哋一份子， 加入我哋份子，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嚇，冇錯冇錯。喂，今日好開心啊，同阿袁德昌傾咗好多有關做我是 DJ 嘅嘢，咁希望你都繼續喺你嗰方面嚇發光發熱，等更多聽眾得到更好嘅节目，好嘛？ 好， 多谢晒。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我是 Alpha Lounge 欧瑞强，以前我是一个电视的主持，点知吴石辉就在个电视度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可以做 DJ， 于是我就来咗香港电台，在青春交响曲嗰度开始做一个叫做土佬歌集，我咪 DJ 咯。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坐失一时，苍茫的飘雪，不觉铺满青丝，让岁月沉淀，掩盖的苦涩，没有讲，没法讲，再会。若有早伤心，值得伤心，大可天昏与地暗，但这种牺牲，无声牺牲，遗憾就是遗憾。祝福有害，离开却是更在乎爱。难道悲哀能将故事重来？别去多一天，就少一天，什么天荒与地老，未见得相尽或者被走，难受就是难受。告别为何钟声诀别，约定为何只可能当面，快乐为何都相印，旧人忘掉吧，如热络无限，怎去弥补你的失望？不要原谅我， 快到12点，听紧风骚爆人。 冇错，一阵间嘅话就会有我哋家庭议会啊，话、yeah. 哇就系传承呢个好家风嘅话，出现嘅朋友嘅话就系由我嘅好朋友 Derek Lee， 你好啦。 到底佢屋企点样传承好家风咧？对今日嘅佢有咩影响咧？留意住一阵间嘅节目啦。 留低永未兑现承诺，如写歌。告别为何钟声诀别，约定为何只可能当面，快乐 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就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道德品质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美德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好，传承好家风。今日我哋嘅嘉宾介绍我哋就系著名主持人李浩林，耶、 yeah! ！我哋嘅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 错、嗯，太好啦！嗱，讲传承好家风由边度开始讲起？梗系由屋企啦，屋企由边度开始讲起咧？不如由嗰啲家庭里边嘅旧事，有啲回忆里边抄翻啲以前细个时候最记得系乜嘢啊？即系如果家风呢一样嘢， 哇！呢样嘢啊，我最记得咧，我深刻嘅印象就系我好细嘅时候咧，咁、每年嘅农历新年嘅大年初一，咁就要同我阿爷阿嫲拜年， 拜年 系啦，因为当时我哋系住楼上楼下嘅，我爷爷嫲嫲住喺我楼上嘅，咁样第一件事即系瞓醒啊，梳洗完咧就第一件事咧，我爸爸妈妈就会带我再去拜年嘅，咁当时咧就系、是、要叩头嘅，要 叩头， 系啦系啊，要跪同埋叩头咁。 通常我哋 系 做错事先要叩头， 系咯， 所以要叩头要认错。 因为有咩结婚咯，结婚要斟茶嘅时候就叩头咯。 嗰呢个系我好深刻印象嘅， 系 斗利是咯，咁所谓嘅斗利是啦，系啊， 即系斟完茶就利是，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养成咗我对于尊敬长辈嘅好深刻嘅一个印象咯，因为好细个你就要 必恭必敬， 必恭必敬 系嘅，系嘅，即系等于以前细个咧，我哋一见到长辈一定叫噶嘛， 系啊， 阿爷、阿嫲、阿咩二叔、四叔，叫到口都攰噶嘛。 而家我细个都系嘅，我爸爸妈妈都好注重呢一点嘅，都系要叫人一见到姨妈， 系啊， 要逐个姨妈叫啊，叫人啊，食饭啊，都呢个呢样嘢，我觉得系好 basic 嘅禮貌， 係啊，好 basic， 好基本要做。 唔好同嘢啲小朋友講，佢哋冇 basic 嘅。OK， 我哋嘅 basic 咧，我哋嘅 我哋嘅 basic， 我哋基本啊。 你會覺得呢一樣嘢係一個好好嘅個傳承係嘛？即係其實咧，叫人嘅話，呢一樣嘢係最基本嘅禮貌。到而家我都覺得你係嘅喎。系啊，你就出去做嘢嘅话，我都觉得嘅就系你俾人哋嗰种感觉好官仔骨骨啦，同埋嘅就系好好家教， 好有礼貌， 同埋好有礼貌啦。咁由细到大都系咁。 我谂可能因为而家嘅小朋友佢嘅世界可能都系个手机上高，所以佢同人沟通嘅机会或者嗰个胆量细咗。 系嘅， 系咪啊？我哋嘅细个时候咧，即系我哋冇手机噶嘛，即系咪啊？即系我哋系要同人沟通，要叫人，呢啲系好基本，一定要。同人哋要 即係覺得好理所當然， 好理所當然，好應該做嘅一件事咯。 係、啊， 頭先你講開話爺爺啦，係咪？即係新年嘅時候咧，要跪低叩頭，學到嘅就係話，即係對於一啲老人家又或者係啲前輩，需要好地嘅尊敬。但係都好得意喎，你個名咧有冇同人哋講過㗎？而家我哋叫你做李浩林咧， 其實冇㗎。 係啊，其實實際上咧係你嘅字嚟嘅， 冇錯啦， 好犀利㗎，係 啊， 讀書人一樣咧。 冇錯， 我真係第一次識個朋友原來有個字， 即係我哋成日舉例咩？岳飛字鵬舉 係咪？係啦，我應該係我出世嘅時候咧，當時就我媽媽就交咗呢個責任俾我公公同埋爺爺，咁佢哋咧就係研究咗一晚黑，咁咧 整整一晚， 整整一晚。咁因為我係國字輩嘅，咁所以咧，我同阿哥就叫做李國雄，我咧就我個真名叫做李國泰，我細佬就叫李國安， 係咁嘅， 國泰民安， 國泰民安， 因為以前一路咁樣排落去咁，因為以前咧生幾個噶嘛，係，咁所以就有一個系列， 係啦，有個想法， 有個想法， 國安之後唔知佢哋會諗咩咧。 有个字辈咯，系咪啊？即系嘅时候系你 系啦， 系啦，你又就即系国字辈，我都系嘅，我系丽字辈，所以其实所有啲女嘅话都系李丽乜嘢，李丽乜嘢咁样嘅， 系啦， 系啦。 而家呢样都好似比较少， 而家都比较少， 而家生都生得比较少。 我哋嗰啲字辈仲要系来自一对对联嘅，即系系啦，到你再细个嘅话咧，再落去嘅话就个对联下一个字啦，咁样嘅。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一种好好嘅传承，一种传统咯。 系啦， 你中唔中意呢一样嘢？ 我中意噶，我中意噶，同埋咁所以。我就有自豪林咯，自豪林咁后嚟我 即係做呢一行嗰時候，咁就諗下啊，不如用另外一個名啦，即係可能話哦，你讀書嗰陣時用李國泰，咁啊而家開始中意做嘢啦，就用另外一個名啦，就用李浩林啦。咁所以好多朋友認識我就係李浩林咯。咁但係叫我李國泰嘅通常都係我啲小學同學啦，一叫我叫曬全名咁樣啦，係咪啊？叫全名㗎啦。咁其實我爹哋媽咪都係叫我李國泰嘅， 即係呢樣嘢都係屋企人對於你嘅期望，係咪啊？都係希望能夠做到嘅一啲嘢嘅話，就令你哇，令到真係國泰民安咁樣。 我覺得呢樣嘢同埋可能我細個時候都覺得咁奇怪嘅，點解我同個航空公司咁一樣名嘅呢？ 其實我唔想講， 想你做空少啊， 係咯，希望佢飛嚟飛去， 係咪有個期望要喺航空業度發展呢？咁樣 呢個都幾好笑。好啦，想講下嘅就係。如果你屋企系一个咁传统啦，但系头先咧，我哋喺咪后度倾嘅时候咧，爹哋妈咪原来又好开放噶噃， 系因为嗱，因为我阿爷公就比较传统啲啦，咁但系我爸爸妈妈咧，因为佢哋喺美国读大学嘅，咁所以佢哋就比较思想上都比较西化啲，咁啊，所以喺好多方面佢哋都俾我好大嘅自由度啦，譬如话我读书嘅时候，我嗰阵时系读 theatre， 我读戏剧啦，咁我。即係好多可能好多嘅父母都會可能唔贊成嘅父母讀， 係啊， 揾唔到食㗎， 揾食緊要啊， 仲要講嘅呢個係幾十年前話係冇演藝學院嘅呢個年 代， 係啦，即係你點樣去揾嘢食？ 嗰陣時佢棄子嘛， 係啦，咁啊，即係當然佢哋。唔係話冇反對嘅聲音嘅，即係佢哋，但係佢哋都盡量支持我，都覺得呢個係你嘅決定，你佢去支持你咁去做呢一件事。咁到我讀完書翻嚟香港，咁佢哋又好支持我去努力工作啦。咁我亦都把握每一個我遇到嘅機會啦，好努力咁去做。咁我諗。希望都做到少少成績，佢哋都 梗係 好啦， 真係唔可以叫做好。 你就係中大師爺， 係啊！ 上一代何守信之後就你噶啦， 係啊！我出邊嗰啲朋友咧都知道，即係揾阿浩林。就好安樂心 啊！係啊，係 啦，即係大蘇啊，咩中英文啊， 多謝多謝。 其實呢樣嘢係咪都係由屋企嘅傳承落嚟嘅？即係一種叫責任啦，或者嗰種叫踏實感覺啦。頭先好似阿小強話齋咧，人哋俾咗嘢你做，俾得你咧，佢預咗一定冇問題。即係呢一個其實唔係咁容易喎，你唔係一次贏翻嚟嘅，你係可能好多次嘅工作都係加得妥妥帖帖，於是人哋慢慢就 build up 咗嗰個叫咩信心。 你嗰種擔大同埋承擔喺邊度學翻？ 我覺得是在我爸爸身上學回 來的。為 什麼？因為他當時是他們要讀四年大學，他和我媽媽是一起去讀大學的，他們三年就讀了四年大學，因為就要趕著回來香港就是做我家裡的生意。我看到我在他身上看到他是很勤力地做，譬如說他是由早上做到晚，他一放工回來就已經第一時間入書房繼續喺度工作啦。咁當時佢做嘅工作又會有 telex 啦，咁啊有 telex 嘅年代啦，咁啊每一晚 電報 啦，係啦，仲有人會特登送電報嚟我屋企， 有嘅， 係啊， 啲 夜晚黑會送嚟。我仲記得 收電報要 收電報，我仲記得嗰陣時候我哋裝修嗰陣時候咧，嗰對門出邊個鐵閘咧，個鐵閘係。封曬嘅，即係冇窿嘅，係啦。咁特登就開咗一個窿仔喺個 收電報嘅， 係啦，專係開嚟收個電報，就唔使開個大閘嗰度去收呢個電報嘅。咁我覺得係佢好努力嚟工作啦。咁啊，亦都係我諗佢對於我屋企嘅生意，佢有依份嘅承擔，佢好希望去做好佢或者維持住佢咯。咁我覺得呢樣可能我喺佢身上。新教地學到咯，咁所以我做嘢係非常之認真啦， 好努力，好勤力。 我希望做到啦，即係我希望譬如準時啊，交足功課啊，盡量喺如果可以做到功課嘅情況之下，做定功課去到接呢一份工作啦。因為其實當你喺台上嘅時候，係得你一個。做曬成件事嘅，咁當然其實我有好多好好嘅老師啦，我身邊就有一個好好嘅老師李麗蕊小姐，當年就 我哋嗰時做嘅節目嘅， 係30年前我入呢一行嘅時候咧。佢其實教曉我好多嘢，佢真係教曉我好多。 我又唔真係，可能教佢衰嘢，佢唔學我啲衰嘢，所以佢今日咁優秀。我講真， 唔係因為我覺得其實我當時係一張白紙入電台嘅，咁當時就有阿鋭。 拍住我，我应该我拍住佢啦。佢就系教晓我做电台好多嘅技巧啊、technique 噶咁。所以我真係好多謝佢咯。 哎呀，冇講埋啲咁嘅嘢。 我三十年前都認識佢，佢冇教過我。 我哋呢個在座所有都認識咗三十年嘅。 係啊，係啊。咁我都要睇資質嘅。好啦，嗱，其實我會覺得有一啲嘢咧，真係好得意嘅。成全有啲嘢咧，就可能係啲口味啊。同埋我講，我先想先講講嘅就係話，成日咧，我會覺得嘅就我好羨慕你嘅就係三文兩語，哇，完全係可以嘅，就係無縫交接嘅。呢一樣嘢嘅話，其實同屋企 有關係嘅。 我都覺得有 關 係 嘅，因為其實 好快同埋 language 好靚。 我爹哋是寧波人，我家是寧波人，咁我媽咪都是浙江嗰邊人，咁所以佢哋咧嘅溝通同我啲姨媽啊嗰啲全部溝通都係 寧波話 嘅，寧波話或者上海話，即係佢哋好相似噶啦。咁因為我仲有我啲 親戚朋友。 grandparents 嗰啲係爺爺咁樣嘢，佢哋唔識講廣東話嘅。 嚇、啊， 佢哋講係啊，上寧波話、上海話咯。咁我哋佢哋就識聽，但唔識講，所以佢哋就不 斷。咁、即係你同佢傾偈，你要講咩 我講廣東話， 佢識聽嘅， 識聽嘅係啦。 但佢同你講，佢同你講翻就講翻寧波話啦。 佢又講翻寧波話。 呢個好似係你例如個阿嫲定阿婆 咁。冇錯，講客家話係啦。所以哇，七國咁亂嘅，有時講嘢嘅時候幾樣嘢 係啦。 咁因為我爹哋媽咪又係。在美國讀書噶嘛，咁佢哋又講英文啦。 係啊， 咁我媽咪細個嘅時候咧，就喺台灣住過一段頗長嘅時間，因為我公嗰邊就係住喺台灣嘅，咁所以佢細個就講國語啦。咁我哋講 數下數下都四樣 嘢，呢四樣嘢隨時每一日都係 穿插 睇下講乜嘢嘅 題目。同咩人講？ 同咩人講？係啦，同埋即係我媽同我啲姨媽傾偈，而家都係跳嚟跳去嘅，即係國語、上海話變咗講，但係講得比較少啲嘅。 佢哋自己好自然，唔使諗嘅，唔使轉 channel。 係嘅，係啦。咁我覺得我 basically 我覺得係因為我做 Channel V 嘅時候咯，因為 Channel V 佢好係國語英文，好中意呢一種 ABC 嘅感覺咯。咁佢哋。嗰陣時就訓練我可以跳嚟跳去咁。 係啊，咁到而家啦，到細佬啦，係嘛？ 到細佬啦， 又娶咗個外國人啦。 我細佬係得意嘅，我細佬咧就娶咗一個喺美國長大嘅印度人。 哇！發達啦。 所以佢個小朋友咧又會聽英文啦。跟住佢哋每年又翻嚟香港，我哋又同佢講廣東話啦。咁我哋又盡量鼓勵我細佬同佢講多啲廣東話啦。咁佢媽咪又會同佢講。印度話啦， 咁我就希望咧，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好多時候咪會驚話啊，小朋友若果係話屋企又有咁多個人講唔同嘅語言嘅話，就會令到好亂 咧。 嗱，咁其實 Derek 哥話俾大家知嘅就係 完全冇問題，完全冇問題。其實同埋好得意嘅地方係因為我係後嚟有啲同學仔嚟我屋企嘅時候咧，我先發覺哦，原來佢哋唔識得。听佢哋呢啲语言喎，原来佢哋喺度讲紧上海话喎，即系我先有呢个醒觉，原来佢哋系讲紧系上海话，所以我觉得系冇嘅，我觉得尤其是小朋友应该多啲同佢讲唔同嘅语言，等佢多啲去到听，因为佢哋吸收得好快，佢哋可能话好似我个侄仔， 你嘅侄仔即系细佬个， 系啦，佢哋曾经咧就喺美国嘅时候就。帶咗佢一間中國學校嘅幼稚園，咁啊，佢嚟香港嘅時候，我媽就成日鼓勵佢講咧，佢就好怕醜，唔敢講啦。跟住有一日，我媽就唔知同佢玩乜嘢，佢唔知想要一樣乜嘢嘢，跟住佢就突然之間，依個新小狐狸要切爆。跟住我媽都未嚟得切反應，原來其實佢係知嘅，只係佢一路都唔肯講，或者佢怕醜，或者冇人同佢講。跟住其實佢喺心裏面係知道點樣講國語嘅， 都幾好喎、 啊。 你要逼佢講嘅時候，我唔中意講咩啊，佢就 即係有選擇性。我想講就講，我唔識講。 即係佢想要得到一樣嘢嘅時候，佢就會付出佢要做嗰樣嘢。所以我覺得對小朋友嚟講，其實應該多啲俾佢接觸唔同嘅語言，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佢哋係。學得好快嘅， 同意， 冇錯， 好， 傳承好家風嗱，其實咧，浩林啊，你覺得如果一個而家家長們咧聽緊呢個節目咧，有啲乜嘢嗱，我哋今時今日啦嚇，即係講鞋又好，或者啲小朋友已經好多唔同嘅生活模式變咗啦，你但係你都覺得有啲咩真係要俾佢哋要明白、要學習、要傳承嘅咧，即係例如話頭先我哋提到禮貌啦，又或者咧要明白我哋係要有責任心啦嚇，做嘢要擔大啦，即係唔係話求求其其，唔好咁容易放棄，即係有冇？啲咩嘅理念或者你覺得係真係要學習嘅咧？我哋 我覺得家庭係好重要咯。 嗯， 因為其實好得意，我屋企就嚟到好得意嘅，因為我中四就去美國讀書，咁、 嗯、 我細佬咧就細我一年，佢中三就在英國讀書， 嗯、 即係所以同一年我哋就都離開咗香港。咁、 嗯、 跟住過咗一年之後咧，我爹哋媽咪就移民咗去加拿大。 哇！ 係啊， 天各一方， 天各一方，係啦。咁跟住咧，後嚟我爹哋媽咪又搬咗去台灣住咗三年。咁、 嗯、 到我讀完書之後咧，我爹哋媽咪咧就搬翻翻嚟香港。咁、 嗯、 我細佬咧。英國讀完書之後就翻咗去加拿大住， 嗯、 住咗我諗十年到咧，佢就搬咗去美國住，所以而家就喺美國住嘅。咁即係雖然我哋分隔咁多地方，同埋咁多年分隔咧，但係我哋對家庭呢個觀念係非常之重視嘅。 嗯、 啊，譬如我細佬每一年佢都會帶我侄仔一齊翻嚟香港啦，佢、 嗯、 希望啊佢侄仔啊佢啊有多啲時間同我啊同我媽咪一齊 見下 見面相處嘅時間啦。佢、 嗯、 又不斷鼓勵我去美國，即係多啲時間同侄仔一齊啦。即係我諗我哋對於家庭呢個觀念非常之重視嘅。我亦都即係盡量多啲時間陪媽咪啦，係啦、 嗯。你都係孝順仔， 係啦。因為我翻嚟香港一路都係同佢哋住啦。咁、 嗯、 我前幾年就搬咗出嚟自己住咗幾年，咁而家又準備搬翻去同媽咪住啦。咁、 嗯、 我覺得家庭呢樣嘢係好重要咯。 嗯 嗯，講得非常之好。 哇，今日真係好開心。 喺、 你身上咪真係真係好開心，因為真係學咗好多嘢。 唔好咁講。 唔係真係嘅，從你嘅身上嘅話，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一個家庭，其實大家個家庭觀念係啊，呢樣嘢係好重要。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珍惜。 冇錯， 係咪？好難得能夠做到家人。 越主動定維係，可能就算好似頭先你講一家人啦，分咗好多地方居住，但係都會抽時間喺翻埋一齊見下面啊，相處下，一家人就係一家人。係， 同埋我覺得你講主動呢樣好重要咯，即係就算我嗰幾年唔喺唔同我媽咪一齊住咧，即係我每個禮拜都會抽時間同佢食飯啦、 嗯， 即係都係要有時間去陪伴。我覺得陪伴呢樣嘢係重要咯。 嗯， 非常之好啊！好，咁啊，今日真係全心多謝曬， 多謝三位， 多謝你個 泰哥， 泰哥，多謝泰哥， 多謝三位， 拜拜。让你扬名惊天地，荣获你要的胜利，留十秒好好多谢最初的自己，穷极了还是要争气，想要追的梦不发愿不会死，完成喜欢的事先不考虑口碑，无人给你颁奖，捧个哑杯当得奖，为自热血不要量，别让旁人褒贬混淆了你方向，年年只有半晌，台下也不用太哀伤，想撞明这个界的协助，还望你懂得感谢昨天的白光，台下坐其实也不错，让你清楚地想眼前的赛果，旁人掌声鼓励几多非赞，明明 听嘅呢一首，多谢你自己12:29，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翻嚟我会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然之后会有 Dr. Eric 啦，同埋今个礼拜嘅即安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吹袭台湾的风暴格美已经减弱为台风，吹袭期间造成两人死亡，大约280人受伤。格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到傍晚在福建连江到寿屿沿海再一次登陆，之后会继续深入内陆北上。福建省防汛办表示，截至朝早7点，全省已累计转移超过150,000个群众，沿海73条客渡运航线停航。为了应对格美，福建多地今日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泉州晋江机场截至今朝9点取消了162架次航班，下午1点之后的航班全部取消。浙江舟山市70条水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预计停航持续2至3日。国铁广州局今日亦都停运部分的动车组列车。格美午夜前后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台湾以南，灾害应变中心话，全台湾灾情以路边树木倒冧最多，云林同台南等地水浸等。葵涌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死亡。事发朝早9点几，现场是丽江街浩景台一个地盘，一个工人被夹在泥头车同机器之间，救援人员到场证实佢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据了解，广东省磁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将会在今日将一份磁带血造血干细胞运到香港儿童医院，稍后帮一个患重型地中海贫血症的5岁女童做移植手术。消息说，内地磁带血运往香港需要经指定申请审批程序和清关手续。据了解，今次病例由病童的家人提出，广东省磁带血造血干细胞库与香港儿童医院联络商讨安排。患病的女童是香港居民，正在儿童医院接受治疗。磁带血就来自病人的弟弟，存放在内地的磁带血库。据了解，今次是第二宗由广东省磁带血造血干细胞库跨境运送磁带血到港的个案。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清劲西至西南风，稍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风势颇大，最后2-3日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64点，跌246点，总成交金额5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04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4跌7.8，美团107.9跌5.4，恒生中国企业62.08跌1.1，盈富基金17.62跌2.6，中国海洋石油20跌6毫，建设银行5.41跌9仙。中国移动74.6跌9毫，友邦保险51.3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3.38二跌5仙，阿里巴巴73.7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6，日元1.52.39，瑞士法郎0.883，加元1.382， 人民幣 7.259， 英磅對美元 1.289， 歐元對美元 1.084， 澳元對美元 0.65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2。 日經平均指數報 38,027 點，跌 1,126 點。港金報 22,040 元，跌4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2,375 美元，賣出 2,375.5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午2:30，红磡致富都会 L 七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Vinny，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拔河又点只系斗大力咁简单？一班唔怕辛苦、勇于坚持嘅青年，得到比胜利更可贵嘅友情、梦想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拔河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放松快活人。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多谢 Aaron。 你好啊， 你好 忙喎、啊，今朝 我系日都好忙啊，其实 系咯， 冰冰棒棒啊，听到你嗰度， 你冇事啊嘛， 系啊， 我冇事， 系 佢我哋今日讲个话题咧，都几得意，因为我咧都有你知道我做个兽医咧，其实系差唔多好多个细路仔、修路女嘅梦想啦，特别就想做个兽医。咁啊，其实有时咧就啲人问我，喂，李医生，你做咗成二十幾就嚟，即係廿幾，之後再三十年啦。 係啦，我估你30年都有啦。 係咁樣就話，喂，日日都咁樣會唔悶嘅咩？咁我就其實咧，我呢份工咧，好嘅時候好好多驚訝嘅。 嗯。 咁我哋今日我想講下，我或者日常生活見，即係到今時今日，今個禮拜嚟緊呢，有啲例子係今個禮拜發生嘅啫，其實大部分都係今個禮拜發生。 嗯。 我哋做手醫嘅驚訝，有唔同個。就有唔同個唔同嘅情況有製造驚訝嘅，其實係啊，第一樣嘢啦，就檢查嗰陣時係係，即係有時咧，你嚟到我哋做一個 routine 嘅檢查，咁樣就無端端咧就即係嚟打支針嘅啫。其實你冇睇小我，你冇連打針，啲人話啊，又嚟打針，使唔使打嘅咁樣？其實咧，我想同你同一人講咧，就係、是。打針唔緊要，其實係嚟做檢查嗰度緊要。咁啊，嗰日啦，就無端端 routine 檢查，掂只狗個頭，個主人完全冇以為冇事嘅，咁有粒瘤喺入邊，喺個肚入邊，咁啊大約即係一隻西施狗嚟嘅，咁個大約一個乒乓波咁大嘅粒。 乒乓波咁大嘅瘤？ 係啦，喺個腹腔入邊，佢摸唔到，掂唔到，冇個乒乓波個粒瘤未，冇影響只狗乜滯嘅，係啦，即係佢冇病徵嘅，所以呢啲又係嗰啲 finding。咁啊，依只狗個結果唔知，因為嚟緊就會開個肚睇下乜嘢，咁睇下冇。 你要攞出嚟檢查，即係個人咁係嘛？即係睇下佢係良性嘅。 定係惡性嘅？ 係啦，係啦，直情用對眼望一望，睇下佢係黐住邊忽，咁我哋睇可唔可以做手術幫佢咯。不過這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好明顯做緊手術，有時咧就會有啲。你估唔到嘢嘅發生啦， 例如咧冇電咁樣啊！ 我今世人，我第一次仲係讀緊書嘅，做第一次嘅女豬肉手術，一隻狗嚟嘅，咁啊開個腹腔出嚟啦，咁啊就好緊張，好緊張，第一次做大汗滴細汗咁樣啦，梗係，咁咧就我咁啊其實咧我哋個手術咧就我哋間大學教我哋用一個勾嘅，咁樣就。用可以做一個好細嘅傷口，用個勾唔 instead 用我啲手指，我的手做佢最大嘅，咁樣就去撩個子宮出嚟啦。係啦，咁有個方法去撩嘅，咁我就好緊張，又喺個腦入邊幻想點樣撩咁樣啦嚇。咁真係好成功撩出嚟，撩咁啊揸住依個係子宮嚟喎，點解掹唔到出嚟嘅？咁咧就個睇住我做嘅獸醫就叫我開大少少啦。咁我第一個手術咧，就個卵巢嗰度咧有一個有人留咗塊布喺入邊， 係 一個之前嘅手術， 之前嘅事噶咯。 咁但係佢一路 都冇嘢啊。 系啊，冇嘢，仲后生狗嚟嘅，所以只狗可能一岁两岁。 但系点？其实咧，嗱，听咧呢啲咁嘅医疗嘅失误就听得多啦。点会噶？布喎，成块布喎。 啊，有人留咗块布入边啦，好明显之前做过手术。我记得呢只狗系领养嘅，所以来历不明嘅。 哦， 系啦。所以咧就 卵巢度 係啊，咁我第一次做手術就我記得嘅其他人就個諗翻轉頭嗰個睇住我做嘅獸醫都係一個後生嘅人嚟嘅啫，我記得佢都好緊張，咁佢就 take over 叫其他人過嚟幫下手啊，睇下咩事發生咁樣。所以呢、這個多一樣嘢啦。第二就係今日我今啲啱啱先發生咧，就有時係關於個驚訝咧係個客人。個客人咧，譬如頭先有個人入到嚟，咁、那個傷口就有個傷口嘅頭殼頂，損咗一個一蚊雞咁大嘅， 喺狗店， 好小事啫， 狗仔啊， 係一隻 poodle 嚟嘅啫，唔係好大隻嘅，所以個傷口一蚊雞嘅大都幾大下，大到隻眼咁樣噶啦 ，all right。幾樣衰噶啦，咁樣就跟住開頭就問係咪即係因為損咗一嚿嘢，我唔知咩事，要問我懷疑，因為好乾淨嘅切得，我懷疑佢應該自己用膠剪剪，佢唔知啦。咁啊最尾就即係問到佢係今個禮拜有用膠剪，死都唔講，咁就佢咁啊講啦。咁啊，因為個分別好大，如果佢用膠剪嘅，我就可能聯針嘅啫；如果唔係用膠剪嘅，就可以我當佢生 cancer 應付噶啦。 即係我想問清楚啦 ，Darren， 你懷疑個傷口系佢用铰剪剪亲，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 但佢又即系知唔以对，佢又唔想讲。但佢点解要揾铰剪剪咗佢狗？ 剪头发咯，呢好多事都咁 哦，所以剪头发。 咁啊，个惊讶喺边度咧？就佢两边咁啊检查啦，佢两边耳仔咧发炎到吓死人嘅。 哎呀， 系啦，咁样咧就咁啊冇嘢啦。咁我话我听日我同你联针，咁样就我顺便同佢洗耳仔检查。咁只狗几恶下嘅，咁我就认为个婆婆应该。搞唔掂噶啦，咁我哋有啲特別嘅藥可以幫佢整成件事醫得容易啲啦。咁咧就即係滴，我哋同佢滴，唔使佢自己滴。咁咧就佢不過咧就咁啊，同埋我屋企咁啊出去埋單啦。咁啊出咁啊轉頭話入翻嚟話，醫生啊，可唔可以嗰度唔整啊？耳仔佢講佢忘記咗耳仔嘅存在添啦。咁我咁啊個話點解咁話冇錢啊？我哋一個人住阿婆婆咁樣，所以咧依啲又係一個 client 嘅驚訝啦。咁我就要諗計。帮佢即系平有平做，贵有贵做啦，系咪？所以就个伤口可以就咁，仲用慢慢比较好嘅， 即系用啲比较平啲嘅方法， 系啦。我就啲有时系个惊吓咧，就系个主人俾我嘅，系咁啊。有时咧就好明显系行为上惊吓啦，只狗好似好乖，转个头就细你啖嗰啲啦。最恐怖系呢啲噶啦，次次俾只狗唔小心细，因为我好少俾狗，因为你只狗越恶，佢越起降，我知道咩事发生啊嘛。最危险嘅嗰啲，完全个主人又唔同你讲。 你知唔知道有一句说话咧，叫做无声狗咬死人啊？ 系啊，我试过好多次噶啦，所以咧就又所以变咗我哋有啲品种，我哋就一定起降噶啦。 例如有啲咩品种啊？ 柴犬啦、 哦，系啊，睇佢个样好似蠢下蠢下咁 啊！绝对系十只有九只都有机会咬你嘅，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啦、啊。有啲品种好似嗰啲瘦掹掹嗰啲，好似跑狗啊啲咧，嗰啲品种又系好怕痛嘅，又可以好即系所以有啲。有啲狗，有 Chihuahua 啦，抄啦。 沙皮啦、糖狗啦，呢啲全部都要小心啲。 但係 Dr. Erica， 你話要小心啲啦，點小心啫？你真係要掂佢噶嘛？你真係要擘開佢個口，冇得小心噶。通常咧，我見到獸醫側邊咧，總會有一個助手。係呢啲難啃嘅嘢，係咪助手啃咧？嗱，阿成，你幫我拉住佢，你幫我擘開佢口，係咪？你咪通常叫你助手做啊？ 你唔好忘記。個助手是我訓練出嚟的，所以他的招數都是我教他的。所以二呢就是呢，好像有些東西你對你來說好像很難，不過你有沒有見過人捉蛇啊？ 哦，你這樣說都對， 你即 蛇都捉到了，是不是？蛇更加會咬人 啊。是啦，我都嚇死了，這條蛇有毒的，怎麼捉啊？那就不過我們做了很多年就有方法，剛剛那很有趣的，這些例子全部新鮮熱辣的。我剛剛請了一個新姑娘，第一天上班，那又要捉隻chihuahua咯。咁就真係係你我就好得意嘅，我就習慣咗啲姑娘，我有經驗啦。咁有個新姑娘咧，就諗哇，真係漫漫長路，真係要訓練一個新人，係啊。所以呢個又係啦。咁另外啲係有好明顯緊急嘢都係驚訝啦。 其實我想問下你咧 ，Doctor， 如果想投身咧做呢啲獸醫助理或者護士啊，即係呢啲咧，有啲咩嘅需求啊？即係佢係咪要好有愛心啦，識照顧動物啦，有養過貓狗最好，即係有冇呢啲㗎？ 我諗要對呢個行業有特別興趣。我我請人比較好啲，你知道而家香港市場請人都唔容易嘅， 係 即係好多行業。我太太而家請緊個 accountant， 哇，請到佢頭崩牙裂。不過咧就即係請人好難嘅。不過我啲行業好得意嘅，好多時你揾到啲九唔搭八，做本身做緊工程師咁樣嚟見工。有啲就好明顯有啲妹仔啱啱畢業咁樣啦。好多時候我就可以唔係用錢銀去衡量成件事啦。我可以用理想去話，即係有個 dream 俾佢去做呢樣嘢。咁啊，依份工作我又俾到個滿足感人啦，同埋我哋公司個別個氣氛係好。 咁每一日翻嚟都好開心， 好風騷嘅，係啦。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咁樣。所以你話需唔需要特別伎倆？個答案係技能係有用嘅。譬如你，我就中意啲人做多啲sales 嘅嘢，去見客嘅嘢，因為我 即 係 溝通嘅， 對人 搞人呢啲嘢嘅，其實即係你要天生有啲人有啲人冇嘅。係 嘅，佢哋有個 charisma 嘅，有啲人係咪？ 係啊，識轉彎嘅人啦，所以我想同一個即係空白紙好過一個自己 setting。有好多原則嘅人啦，係啦，所以呢啲咁嘅嘢，做見工都一個我都要訓練我啲員工去。 如果係嘅話，你會唔會請我啊？如果我去見工，你覺得我唔 OK 啊？ 你啊， 我又識轉彎， 又識對客。 你好似你需唔需要為錢做嘢？ 我唔需要為錢做嘢咯，就係 呢啲係唔請嘅。 呢啲係唔請 啊？點解啊？ 唔係嘅，即係半講笑半講真嘅。咁你做嘢為你咁啊？你平時見工嘅，你都會問個人啲任何工作都係啦。你會問，即係其實你個僱主咧會想知道你翻工為乜嘢啦。咁有可能你。啱啱生咗细蚊仔，可能屋企有老人家，咁啊，你可能供紧层楼， 所以你要俾心机做啦，因为你好需要呢份工。 呢、个真系几得意喎， 即系嗰啲唔等钱用嗰啲咧，就佢两嘢就唔做嘅，因为佢都唔等钱用。 我呃你咋，我唔等钱用嘅，我而家唔会喺呢度同你倾紧偈啦。 工都为咗钱嘅你， 我系噶，哦，都几得意，我真系估唔到，原来你都有呢啲咁样嘅谂法， 因为你唔想人。我呢啲行業係好容易三分鐘熱度嘅， 嚇！即係我都覺得係，成日以為我真係好得意啊，份工一定係好開心啊，對住啲小動物咁樣。 原來咁惡嘅，又要我撳住佢，甚至你可我喂，你同我撳住佢啦，咁喂，好難啃喎。 啲手腳又會歪到冇塊好肉啊嘛。 你頭先講咬姑娘咧，其實好多好少發生嘅，因為我個 job 係保護佢添嘅， 啱。 所以咧，我會訓練到佢佢識揸，而我認為個情況危險到佢揸都危險咧，就背上個人。經驗咧，有啲姑娘揸得好惡嘅狗，有啲就做唔到啦。咁我就要諗住啲辦法噶啦。有時咧，我就會出手話嗱，你應該咁樣揸，咁樣就示範咯。 明 白嘅，咁行行都有佢即係苦與樂嚇。希望咧就如果想入行就自己揾清楚啲資料，問清楚先好嘛。喂，今日多謝曬 Dr. Eric， 唔該曬，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仲有呢个环节，当然亦都系咧我哋职安剧啦，好有养分嘅，知多啲咧职业安全嘅东西啦。而听日咧，阿小马咧就会翻翻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犀利啦！听我哋有个特别嘉宾嚟，都系呢样，你又知唔知道？我要讲啲调解方面嘅嘢， 嗯，冇错， 听日就留意住咯噃。 好，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我听埋我职安剧之后，就同大家讲声，拜拜。 Bye-bye。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我这晚热辣辣耶耶，你这晚热辣辣耶呀！ 肥强啊，你做乜咁冇唱口啊？你执到金啊？ 司楼古伯，我冇执到金啊，不过我好热啊，就嚟热到晕低，所以咧我唱歌解暑热啊，有冇用啊？ 有用咩？不过你唱歌真系好难听啊，令到我打晒冷震啊，真系最好嘅解暑方法啦，正啊！ 咁你仲想唔想再凉啲，再舒服啲啊？ 唔使客气，唔使客气，我已经听出耳油起晒鸡皮啦。 不过呢轮天你真系好热。咁熱你頂得順咩？ 頂唔順咪唞下囉，我唔同你死頂㗎，最多啦唔開工住啦，泊好架車喺公司休息下，涼下冷氣先，唞返順條氣先繼續出去派貨啦。 欸，我都係咁話，我醒目呀，我一早呢叫定船買啲凍飲過嚟俾我哋飲啊！ 你講緊 Kira 係嘛？係啦，我哋都就嚟熱死兼渴死啦，做咩仲未到㗎？ 我到咗啦，邊個咁掛住我啊？咁想見到我啊？ 我哋啊，因為天氣好熱，我哋就嚟熱到中暑啦。 其實你哋明知天氣咁熱，你哋應該做定啲預防措施去預防喺酷熱環境下工作時候中暑。 所以我哋咪特登翻嚟公司度開行冷氣，洗個面，飲啖水，唞唞咯。不過我知道其他行業嘅工友，例如從事地盤、修路、戶外清潔、搬運、洗燙以及係廚房工作嘅工人啊，就可能冇我哋咁方便就腳啦。 係啊，香港夏天咧一般都非常炎熱同埋潮濕啊，除咗高氣温，仲要高濕度、啊。妨碍汗水挥发，部分工作环境啊，更属于空气唔流通，有啲工友甚至需要从事大量体力劳动工作，大热天时真系好易中暑噶。 肥强，其实除咗中暑之外，同高温有关嘅疾病包括热痉挛、热晕厥、热衰竭等。你头先讲嘅高气温、高湿度、空气唔流通，从事大量体力劳动工作，其实喺雇员患上与高温有关疾病嘅危害因素。其他危害因素包括有高热辐射，例如喺太阳下暴晒、穿着唔啱嘅衫，同埋以及雇员嘅健康状况。雇主喺评估雇员患上与高温有关疾病嘅风险时，必须要考虑上述所有嘅危害因素，而唔应该凭单一嘅因素，例如气温作出评估噶。 其实热痉挛、热昏厥、热衰竭同埋中暑有咩分别啊？哎呀，我怀疑我中咗招啊！ 系咯，今日咁热，我热到头晕晕，都唔知道有冇中暑添啊！ 嗱，咁我问下你哋啦，有冇以下唔舒服嘅症状呢？你哋嘅四肢或者腹部肌肉有冇痉挛或者疼痛啊？如果有，咁就有机会系热痉挛啦。 哦，我冇喎。 咁你哋有冇觉得头晕或者昏厥呢？长时间站立或者突然之间坐喺度平躺嘅姿势，企起身嘅时候感到晕厥。如果有，就系有机会系热晕厥啦。 诶，等我评我一下，转头话俾你知有冇晕先。 咁你一阵记得话我知。嗱，我哋继续啊。如果有头痛、呕心、头晕、口渴、气促、大量出汗、体温上升同埋神志不清，咁就有机会系热衰竭。你哋有冇呢啲症状啊？ 我口渴咋，其他就冇咯。 Sarah， 你饮啖水先。咁我继续啦。留意一下你哋，如果你哋嘅体温上升至摄氏41度或以上，全身痉挛、皮肤干热，从事大量体力劳动工作时可能会出汗、神志不清以及不省人事，咁你哋就好大可能系中暑啦。不过我睇你哋嘅样应该唔似嘅。 咁我都放心啲。虽然咧我唔系咁识得分辨高温有关嘅疾病，不过有关于雇员患上与高温有关疾病嘅预防措施，我都略知一二噶。工作环境方面，可以隔离工作地点内嘅高温设施，使用适当通风或者系空调设备，以及系避免喺猛烈阳光之下工作，尽可能架设临时上盖以阻挡阳光直接照射。 工作编排方面咧，可以尽量安排喺日间较清凉嘅时间，例如清晨，又或者系较清凉嘅地方，例如有盖或者系遮阴嘅地方度工作，亦都可以借助机械进行工作，以减少体力需求啊。 Sarah， 你讲得啱啊！此外，仲可以喺酷热时段安排雇员喺比较清凉嘅地方小休，安排雇员交替喺酷热或者较清凉嘅环境下工作。至于有啲雇员可能会受到健康状况或者药物影响而比较难适应酷热天气嘅工作环境，喺编排工作时应该考虑埋雇员嘅身体状况同埋其主诊医生作出嘅建议。 衣着方面咧，就要合适。阔边帽或者系连颈挡起安全帽咧，可避免面及颈背被阳光直接照射。浅色嘅衣服咧，可减少热能嘅吸收及较易散热。通爽质料嘅衣服咧，就有助散热；而松身衣服咧，就有助汗水挥发。但过于松身嘅衣服咧，有被机器活动部分缠住嘅危险。 千祈唔好唔记得要提供清凉嘅饮用水俾雇员随时饮用，同时要鼓励雇员多啲饮水或者其他适当嘅饮料，以补充因流汗失去嘅水分同埋电解质。 咦，凉一阵冷气，饮埋 Kira 你攞嚟嘅嘢，我已经好咗好多，冇晕咯。 咦，我都系、哦。 咁就好啦，嗱，大家而家都醒晒，冇事啦，不如我跟你哋车出去帮你哋手派货啦，然后我哋一齐去摊个下午茶。 好啊， 不过系肥强请噶。 哎呀，我晕晕地添。 好心你啦，我请啦。 酷热天气工作要小心，预防措施做足免伤身。我是 Kira 陈伟璇。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剪一块，染了与我和目 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松快活人啊！ 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启章、李丽睿、 马小强、院中人， 风松快活人。 我是 DJ 话今日呢个访问犀利啦，梁继章第一次咧就好担心咧，点担心咩？担心自己讲错嘢，因为呢位朋友仔啦，我都叫佢朋友仔啦，都细我一大橛嘅。呢个朋友仔咧，即系喺各方面咧都有好涉猎嘅范围，包括大戏啦、电影啦、啊而家电台啦、电视台啦，咁啊即系佢识嘅嘢一定多过我好多喺各方面，咁所以我都要步步为营啊，惊问错嘢咧，到时喂哇，你阿叔你几廿岁，你问啲咁傻嘅嘢嘅，咁咪惊问错问题啦。但系真点解要我是 DJ 访问今日呢位嘉宾？因为佢而家就系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咁由佢涉猎咁多唔同嘅范畴，将呢啲种种嘅唔同嘅娱乐嘅技术又好、知识又好，带入嚟电台，到底会有啲咩嘅化学作用呢？我哋就要同佢倾一倾偈。袁德昌先生，好嘢！ 感谢感谢阿 Michael 前辈啊。 其实我以前咧电台里边都来来撞到你爹哋噶。 啊，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两父子都有为香港电台合作嘅，都做好多嘢嘅。 系啊，但我亦都听闻头先阿 Michael 咧，即系同阿 Johnson 系咪？ 系啊系啊 ，Johnson 倾。叫 Johnson 系咪好似好洋化咁啊？叫翻你嘅中文名，你想 我唔系因为我叫你 Michael 前辈啊嘛，所以你叫我 Johnson 咁啊，大家洋化就好轻松啲咯个访问会。 我咪搣咗个前辈两个字，唔使啦，唔使啦。咁我想话，其实咧你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听唔听收音机噶？会唔会都系因为爹哋都有做下电台啊？定系你都唔系好中意听收音机？ 喂，坦唔坦白讲得噶？ 坦白讲啦，我坦白先，我从来唔听收音机噶。我入电台之前咧，我系冇听收音机。 系嘛？ 冇聽喎。 我咧就因為一個問題出現咗嘅。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因為我你知我哋戲班啦，比較傳統啦，屋企啲家庭觀念咪好重啦。我哋想聽收音機其實好難嘅。 哦， 因為大人會講呢啲叫用具，唔係玩具。即係電話你又唔行得過去啊，收音機你又唔掂得啊，呢啲係用具嚟嘅，唔係你嘅玩具。咁所以我哋好少會聽到。 但嗱，有時咧有啲人聽收音機，因為爸爸媽媽喺度聽，咁個仔以前冇手機噶嘛，冇嘢做，喺埋一邊聽。我身邊好多人咧，佢中意聽啲咩歌啊，睇啲咩電視啊，好多都係受長輩或者家哥哥家 姐感染，你明唔明意思啊？因為佢哋喺度聽緊，佢哋喺度睇緊，咁你傻更更坐喺側邊，咪聽埋一份咯咁樣。 誒，亦都係呢個原因嘅，因為點解咧？嗰陣時我爸爸咧幫港台做緊一啲節目，嗱呢個時候咧就係、是。咁啱得咁巧，即係佢有時要播戲曲啊，或者約啲嘉賓訪問嘅時候，佢都要重新再聽。嗰陣時，我記得好似係 cassette 帶年代嚟。 cassette 帶 係啊，即係佢錄定咗之後翻屋企要再聽啊嘛。 係我都會，我都會。其實呢一個咧都係有一次我。诶，系咪就系同阿蛋讲次我唔记得啦。即系讲开同啲新嘅 DJ 讲翻就系、是，你做节目好唔好？你自己唔系好知嘅，你个录咗落 cassette 带，你翻屋企听翻，你就知道，喂，原来呢一 part 唔系几好笑，喂，原来呢一 part 几好咁样样。 系啊，同我哋演员一样咯，都要试练嘅。咁同埋我自己听系乜嘢咧？我多数系揸车嘅时候听翻自己节目喺网上重温，因为我哋而家香港电台喺网上重温。 即系你听翻咧，其实喺你自己嗰个叫做review 啊，即系再检视翻啦，或者改善啊。等等，就算當係一個聽眾，有時好笑嘅你都會跟住笑翻咁。 係啊，同埋仲有一樣嘢係咩咧？你揸車嘅時候分緊心嘅時候，你都聽得清楚，要帶出嚟有啲咩信息，咁同埋你會笑，咁咪證明咗哦個語速係可以啦，或者個聲音上你感覺係好啦咁。 嗯，係、 啊。咁啊嗰陣時咧就開始聽，咁啊後期啊點解又會聽咧？就因為自己都成為咗個節目嘅小主持，就係、是、香港電台第五台嘅戲曲天地咧，揾啲小朋友嚟唱粵曲，咁就係咁樣入咗行。係係 係。嗰時你入行嘅時候咧，第一次踏入香港電台，你覺得呢個地方點啊？ 好大，覺得哇咁樣咯。你覺得每一樣嘢都係好新鮮嘅。 係。 而家我唔知啦，我記憶中啊，以前而家呢個接待處咪封咗嘅，以前後邊係一個化妝間嚟。 係啊係啊。 我拍教育電視就喺嗰度化妝啊。 你都果然好多舊嘅歷史都知道。 係啊，以前我就而家呢個錄音室咧，我第一次香港電台嘅第五台戲曲天地嘅三週年，即係我入行嘅演出啊。

佢先至完得嘅。我哋唔係，因為有時會搭尾去噶嘛，唔得，一定要聽到個休止符停，咁先至得嘅。咁即係你就要學習咯，呢啲又 係。係，你又講得啱。同埋唔同嘅年代咧，介紹歌好都係噶。以前咧有一種叫 announcer， 即係佢哋宣佈員。以下落嚟，請收聽新馬師曾唱《萬惡淫為首》，停一陣。咁樣 係啦，一定要停一停。係啦，以前係咁㗎。咁所以而家 大家覺得好神奇，但係真係咁嘅。以前真係咁。 係啊係啊，以前又好分得好清楚。咁但係而家當然而家有個改變啦。成我哋都會就時間嘅，即係有少少 fade in fade out 啦，所謂音樂出入啦咁。但我覺得係了解同埋你去認知呢件事好緊要。 嗯，但我同阿蛋傾嘅時候咧，佢係要揾自己啊，揾自己乜嘢咧？嗱，佢舉個例，佢話佢唔係好即係擅長做音樂節目，佢擅長寫劇本。咁所以咧，佢就將寫劇本嘅一啲嘅技術啦，擺咗落去夾歌，所以以前咧佢有個小男人周記，就係、是、用一啲故事去帶動啲歌曲。你咧，你覺得點樣可以揾到自己最擅長？你當時係點樣㗎？你 嗱，其實當時咧好老實嘅，我除咗聽前人之外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做資料搜集。 嗯， 資料搜集係乜嘢嘢咧？我其實而家電話都仲有嘅，譬如話啲老官啦，有啲咩藝名啊、真名啦，有啲咩歷史啦，有啲咩講得噶啦。因為以前啊唔講得係乜嘢，以前有幕後代唱嘅，咁即係有好多幕後代唱唔係真人，但係用咗佢個名去錄隻唱片。以前係唔講得噶嘛，但我哋都要知一啲資料咯。咁甚至乎係啲歌嘅缘由啦。哦，点解佢咁样呢、這个收腔点样唱啊？有人问你嘅、喂，嗰段嘢呢以前唔系叫呢个名㗎喎、即係曾经我同一个新嘅节目主持当堂企咗喺度㗎。我嗰个而家叫胡家十八拍，以前叫寡妇弹琴，即係以前系咁㗎。有㗎，你会有俾人考到嘅一日㗎。咁当然最好就唔好考到啦。咁但係呢个温故之身都要，就是、我哋成日都会諗返起哦，以前呢个歌喺边度用过啊，甚至乎系乜嘢。有啲咩事件？有啲听众打电话嚟，买当年呢套戏啊，就点样发生啲乜乜乜啊？你 答唔到嘴，唔知道。 系啦，咁所以你就不停要去学习呢啲嘅历史咯。 咁、呢个好难、即系呢个真系你自己，即系呢个唔系生出嚟噶咯。呢个真系你要做好多功课先学到噶咯。 系啦，例如点解叫首级啊？点解叫解手啊？甚至乎提壶罐钉喺边度出嚟啊？有时有啲人睇完戏曲之后，佢有疑问噶嘛。哦，點解佢要第二隻腳出嚟咁？但係佢同後面嗰啲人唔識嘅咩？我、你攬門撐係一個時空嚟嘅，就代表佢去咗第度啦。咁然後佢就講啲嘢咧，裏邊聽唔到㗎啦。即係你又要解釋翻俾佢哋聽。咁呢啲都係你日常要處理同埋要注意嘅事項。 啊，好新鮮啊！即係我而家聽你講呢啲咧，我覺得真係好專業喎、即係你真係要喺嗰度浸咗一段時間啦，又做功課啦。 係嘅，咁同埋亦都由細到大喺個戲班裏面咧，有好多叔父都會話俾你聽嘅。當然而家叫話啦，以前係鬧啦。即係而家嘅前輩其實就好多嘅，即係而家嘅教學就叫鼓勵啊嘛。但係我哋以前冇鼓勵㗎，即係就算我爸咁樣，啲前輩都係咁鬧啊。嘿，一班高大行嚟行去都唔知道你做緊乜，咁啊真係冇嘢鬧㗎啦。即係叫好㗎啦，但係都有鬧，但係行嚟行。 啲語氣都係鬧嘅， 係啦。咁但係我一掹高彈，我生出㗎，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已經叫人鬧到冇嘢好鬧啦。 係，淨係鬧下你個樣， 係嘛？咁但係以前就係用呢個方式咯。咁所以變咗你有唔同嘅時代，你有唔同嘅功課要做，同埋有唔同嘅方式去表達，呢、這個都係難嘅。 嗯，做電台節目主持，尤其是直播咧，我以前未入電台之前咧，我有一次問一個做緊嘅，即係佢已經好叻嘅，我就問啊，其實做直播係咪好驚啊？佢話點解啊？我話嗱，你一講嘢咧，人哋聽到喎，咁講錯點算啊？咁我以前真有呢啲咁嘅迷思嘅，我做直播，你每一句说话人哋听紧嘅，咁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点算啊？佢话唔会嘅，你曾经有冇过呢啲咁样嘅即系担心噶？即系无论系做戏啊、台上边啊，即系嗰啲现场嗰啲咧， 我又冇呢件事嘅，因为我由细 系咪即系舞台上嘅恐惧，或者对住个咪嘅嗰啲， 系我由细到大有一套点样讲咧，好似 system 咁嘅嘢嘅，就系、咧我按咪或者我现场 live 嗰样嘢咧，我系一。套嘅完整嘅工具，即係你會避免咗一啲粗言穢語啦。 但你可唔可以教我點樣工具？ 冇啊，即係直頭一見到個麥或者見到紅燈，我嗰陣時就唔同噶啦。咁但係你日常生活一熄咗燈嗰啲就會有唔同咯。 豪邁好多， 豪邁好多咁樣咯。 咁叻啊你！ 自細就訓練咗啊呢件事係。 哦，咁好犀利喎！即係總之你一對住個舞台，對住個 係啦， 你就會另外。就 係啦，甚至乎有啲人會 紅燈著咗啦，喺個腦海裏面著咗紅燈。 係啦，有啲人會留意到我有啲小動作，就是、因為我鼻敏感嘅。咁譬如話啲戲院啲地氈有塵咧，我成日擁口擁鼻嘅。但我出到台咧，我入咗角色咧，我冇事嘅。 我完全 呢個真係好得意喎，真係我 係啊！好似佢哋話波叔梁醒波平時會守陣嘅，佢話不湯咧不到埋嚟就飲唔到㗎啦咁樣啦。但係佢出場冇嘅喎，我呢度就係、是、譬如話收哥佢哋有時話佢計有少少口吃咁樣啦。但係佢出到台真係一滴都冇嘅喎。係，即係所以呢啲就係我即係感覺到佢哋就係有呢、這個呢、這個優點。 個個咧，我發覺咧，個個咧專業嘅藝人都有。佢哋講嗰次阿妹姐，妹姐嗰次係病緊唔舒服，喺後台直情係攤咗喺度，好似要起身都有人扶咁。一嗌佢个名字，到你啦，咁噗一声就弹起身，出到咧，哇，又绕女又成，喺度唱跳， 好似第二个人， 好似第二个人咁样。但系之前佢系喐都喐唔到，可能到完咗一翻去，啪又跌翻低，又冇晒电。 我哋成日都会有，即系用晒啲力之后咧，翻嚟，尤其是我哋系咩卸妆做大戏，一落咗妆之后咧，就哎呀。个人散咗，好似翻上车都冇力咁样咯，都会有嘅，都会有。 其实讲到做电台咧，嗱，你而家做戏曲嗰边，会唔会都有兴趣做一不同嘅节目噶？即系如果你听电台节目里边，嗱，好似我以前咧，我做过广播剧啦。对于我头先你讲一样嘢，我好有感受嘅，即系我嗰时咧做编导，我都冇演戏嘅太多嘅训练，我点样去话啊？球哥啊，你嗰句唔够感情，我唔敢讲嘅，你知唔知？ 你等啲嘅， 你讲嗰啲金融剧一扎，系一扎，又有啲好出名嘅演员又嚟埋啊，即系外边啲明星又入埋嚟。 其实嗰都难嘅，因为外边嗰人又要适应咧嗰啲咪啊，因为唔够位噶嘛，你要吞前讲嘢啊，你要系 我成日做编导添，我仲要 系咯，哇！你话压力好大咯。 我喺入边，你知边啲啦？ 我知。 啊，球哥啊，嗰句咧唔清啊，嚟多一次。有时我死啦，佢会唔会嬲嘅咧？ 哦，你唔使惊嘅，佢会有一句冇理由嘅。不过你要我录多次俾你啦， 即系咁咯。因为唔同嘅岗位咧，有唔同嘅发挥啦，满足感嘅。你咧，你而家有冇咩特别嘅谂过电台嗱？你都做过好多啦，你配音啦，儿童剧有做过啦， 配音剧啊，系咯， 系啊，咩都做过啦。 我其实系想做一啲清谈节目嘅，我真系觉得譬如话系一啲清谈节目，系例如开解啲听众啊，或者同佢听嗰啲故事， 听下佢啲心事系嘛， 系啊， 做下嗰啲即系 吓，呢个好厉害嘅，因为甚至乎有一段时间我做香港暖流，即系唔系做戏曲组嘅节目嘅时候咧，好多人讲翻以前啊，历史啊，喂七姊妹到点嚟啊，以前你舞台系点啊，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好有兴趣嘅， 系啊， 即系喺佢哋嘅身上可以， 但系其实开解人都唔容易噶。 我真係唔容易，你要代入， 你代入， 呢個都係戲劇訓練嚟， 係嘛？ 係啊，有時我會代入，係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就係聽電話咧，你有時會覺得揦住嘅啫，哦，即係譬如有啲屋企人小朋友去咗外國啊，咁樣又好少翻嚟，有時你個感覺係同佢一樣嘅，咁你又知道咁嘅時候，你先至點樣去開解到佢咯？咁有時最緊要我成日都話身體健康，即係有時遠方而家方便啊嘛，科技進步有個電話就可以啦，咁亦都係一種安慰嘅方法嚟嘅。 嗱，你而家做緊電台啦，咁我想問你覺得電台工作？未来咧嗰个扮演嘅角色系咩？而家好多人都话，其实呢样嘢讲咗好多年嘅，即系话电台可能已经冇咁多人听啦，因为有最初有电视啦，后来就话因为而家系手机啊、咩电脑啊、平板电脑抢晒啦咁样。 明嘅。 你觉得电台呢一加入电台呢一样嘢，你会点睇啊？ 其实咧，我唔知道，我成日听呢啲咁嘅留言啊、意见嘅时候咧，我咪就系觉得好似大家讲紧粤剧咯。啊！夕阳工业啦，冇人睇啊！咁我唔知啦。由我老豆细个开始就话冇噶啦，呢个行业就冇到佢而家七廿几岁咁样，冇到我而家四廿几。我谂我冇咗几廿年，个粤剧都仲喺度嘅。 系 呢件事系发生系乜嘢嘢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话啊嘛，好似我哋做戏咁嘅高台教化。喂，成日话唔好婆媳关系啊，即系唔好有啊，唔好奸淫女女啊，系咪你做完戏咁人哋会知？唔系，但系一定要存在。 系， 尤其是电台存在嘅原因系乜嘢嘢咧？是教化人心和推广一些社会需要的东西，我们是有政府电台，我们有需要这样的责任。 没错。 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政府的电台或者我们戏曲这么多的范畴去训练。这个除了训练之外，你还要你一路吸收新的东西。但旧有我们有一套的原则，我们仍然要学习。这个是一个训练的好的基地。还有现在电台其实都是在变的。我们有网上重播的嘛。我们譬如说现在新加坡有人听紧，美加有听 紧，全球都有人 听。系啊， 有啲佢唔瞓都嚟听。 系啊，仲有我哋而家嘅唱片房系全世界嚟讲啊，唱片存量系 最多嗰头几位嚟嘅。咁、 嗯、 我觉得呢样嘢要保存，同埋啲人成日话戏曲冇人听啊，其实我哋而家好多人听紧戏曲嘅，好、 嗯、 多老人家。 当然 系啊，咁所以我咪觉得其实唔需要太过担心话将来会点样，嗯、反为系咩咧？一入到如果入到香港电台啊，做到一个 DJ， 我觉得系按部就班去做，同埋尽量。请教啲前辈啊，同埋喺自己嘅岗位里面点样做到最好？我觉得呢个要花心机。 嗯，做电台咧有几样嘢，嗰种满足感咧好大啊！我相信咧，你一阵可以分享下。第一咧就系入到嚟咧，你觉得咧成个节目系你嘅，因为点解咧？嗱，头先我所讲啦，你所讲嗰啲揿嗰啲火箭嗰啲，因为我系惯咗做揿火箭嗰、那个，即系做 on panel 嗰、那个。咁我觉得能够将成个节目嗰个节奏啊，拣啲咩歌啊，将个歌同人讲嘢融合埋一齐，控制成个节目。嗱，电视台咧，你有人写稿嘛，系咪、 嗯？ 有编导。有 cam man 啊嘛，但我哋冇嘅，我就系所有嘢啦。咁我意思，我觉得好有满足感，即系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成个货物都系我一手一脚，由做到包装都系我，咁我觉得好有满足感。第二样嘢咧，听电台嘅好多系好长情嘅，我唔知道你飞唔飞到，佢系唔系听一日，佢系听十年、廿年。即 系 好多系由我三十年前做节目听到今时今日都仲有听，咁喺街上面有时撞到，真系诶 Michael 咁样，好似多咗好多朋友咁样。 系噶系噶，譬如话我有时去探望一啲老人院或者老人机构咁样啦，佢哋个感觉咧，即系有时我最初会有啲惊噶，佢哋做咩好似同我好熟咁样？ 系， 过嚟啊，德昌，你过嚟坐。 系， 喂，嗰日啊讲得好好啊，咁样。 系， 但我只要觉得系，喂，我未见过你噶喎，系嘛？但原来喺佢嘅世界里边，我每日都听，我可能听你把声仲多过我仔，所以我已经系识将我仔嘅事投放喺你嗰度， 当晒你系朋友噶。 系啊，所以感觉系好好咯，我觉得呢阵时。 喺街市无端端，喂，买双啊，阿 Michael 咁样，唔识噶，大家 系啊。咁同埋仲有一样嘢系咩咧？我成日都话个 time beat 嘟嘟嘟咧，对我个感觉好紧要就系咩咧？以前我喺电视台就睇手指啊嘛， 系 而家唔系，我啱啱讲到最尾，嗱、啊、你听听新闻啊，嘟嘟嘟，我觉得啊呢、這个系圆满啦，即一秒都冇差。 冇错啊， 我觉得嗰个感觉又好大， 好正噶嘛。 系啊，同埋你可以播啲乜嘢歌，或者揾到一啲。当年现场嗰啲，即系譬如一九五几年嗰啲唱片，你会觉得自己好叻噶，哇！我洗过晒啲黑胶唱片，然后放俾大家听，即系个感觉又系唔同， 完全唔同。所以电台呢个工作，我相信咧，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即系谂谂，因为唔系经常呢个机会吓。 梗系啦，欢迎大家加入我哋一份子， 加入我哋份子，同你一齐做节目吓，冇错冇错。喂，今日我好开心啊，同阿袁德昌倾咗好多有关做我是 DJ 嘅嘢，咁希望你都继续喺你嗰方面吓发光发热， 好 更多听众得到更好。个节目好嘛？ 好， 多谢晒。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我是 Alpha Lang 欧瑞强，以前我是一个电视的主持，点知吴石辉就在个电视度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可以做 DJ， 于是我就来了香港电台，在青春交响曲那里开始做一个叫做土佬歌集，我咪 DJ 咯。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坐失一时，苍茫的飘雪，不觉铺满青丝，让岁月沉淀，掩盖的苦涩，没有讲，没法讲，再会。若有早伤心，值得伤心，大可天昏与地暗，但这种牺牲，无声牺牲，遗憾就是遗憾。祝福有害，离开却是更在乎爱。 难道悲哀能将故事重来？别去多一天，就少一天，什么天荒与地老，未见得相尽或者悲咒，难受就是难受。告别为何钟情诀别，约定为何只可 翻到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 冇错，一阵间嘅话就会有我哋家庭议会啊，话、yeah. 话就系传承呢个好家风嘅话，出现嘅朋友嘅话就系由我嘅好朋友 Derek Lee， 你好啦。 嗯，到底佢屋企点样传承好家风咧？对今日嘅佢有咩影响咧？留意住一阵间嘅节目啦。 留低永未兑现承诺，如写歌。告别为何钟声诀别，约定为何只。